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10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又嚟啦，又同大家见面，又同你讲早晨。咁啊，早上6:10嘅时间都见到今日咧就2023年嘅10月20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就9月初6嘅早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阿小白啊，白元浩小白咧都已经坐咗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咧去到迎接今天 Happy Friday 嘅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而且確咧，就係有喜又有悲。有時我哋諗一諗翻轉頭，當你啊都幾十歲啦，啊幾十歲啊，幾十嘅定義好大噶。嗱、啊，數字上嚟講，3至9咧都係個幾字嘅嘅。咁啊，所以可以係30歲到90幾歲，好似你100幾歲都唔出奇啊。人生可能你望翻轉頭嘅時候，真係好似一套嘅電影，或者而家啲人中意睇動漫，又好似動漫一樣。开心嘅时候咧就系喜剧，伤心嘅时间就系悲剧，桃花运嚟嘅时间咧就系青春剧。好啦，原来我哋想饰演一或者我哋想观赏一套点样嘅电影嘅时候，我哋就会买飞入去睇啦，喺网上面揾呢啲戏啦，因为而家都好多串流平台。咁啊，但系喺我哋嘅人生上边冇得买飞嘅，咁呢啲嘅叫做快乐同埋唔开心嘅元素咧。就是我哋自己去到调配啦。原来我哋人生亦都系我哋要自己好好地掌控，因为我哋就系我哋自己人生嘅编剧。你想你自己嘅人生有啲咩元素喺度？不如咧，而家清理一下自己嘅脑袋，可以嘅话咧，写低佢，或者谂得更加清楚，成日提醒住自己，我嘅人生、我嘅剧本、我嘅故事应该系点嘅？好好地筹划一下自己嘅剧本啦。有个好嘅蓝本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目标，做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有更加有魄力，唔会漫无目的咯。黎明，爱情影画戏。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画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炸弹，在你心逗留。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事。在你心逗留，求影画可变真， 情人情人八次，暗暗爱你那天开始，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事，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我心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七分，望望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稍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所以都会凉一点，晚上也都是稍凉的，气温降至到大概22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风势也都是呼呼声较大的，早晚也都是稍凉，最低的气温呢还会降到去大概21度添，凉哦。星期日以及呢重阳节的天色呢逐渐好转，咁日间都系干燥㗎。而家25度相对湿度呢就86%。既然天气呢都开始有啲凉㗎嘛，游水呢相信大家就唔系个个都喜欢啦，啲水冻啊。咁但系呢新世界嘅维港泳咁将会喺11月12号咁早上呢就举行㗎。咁大会今年呢就将会喺尖沙咀嘅星光大道嗰度啦，咁终点区旁边的水域举办全港首个就海上游乐场，哇！睇到大家咧就可能真系要买嗰啲叫做咩保暖嘅泳衣啦，系有啲保暖泳衣噶吓。好啦，咁啊设置一个大型嘅船只上咧，咁啊搭建呢啲嘅弹床啊，有呢啲嘅千秋啊等等。有六大嘅游乐设施，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好啦，更加有长达咧就10米嘅巨型飞天泳手，去到俾大家咧远距离打卡留念，即系你唔游嘅，你喺附近嘅话咧都打到卡嘅。好啦，咁呢个活动咧就喺11月嘅12号，咁啊早上9点至到下昼4点45分咧就举行啦。咁啊主办方咧，咁啊其实亦都系报名啊，接受报名，截至到呢个报名就10月29日嘅，咁啊接受报名。咁啊每一节咧，咁啊佢哋就话到45分钟啦，嗱费用全面噶，即系唔使钱嘅。咁但系参加者咧就需要咧系年满6岁。未满14岁的人士就要有一名的成人陪同，报名超出限额的话就会以抽签的形式就决定这个名单的，所以就不是说我手快快按了就有的，按完之后都要抽签的。看回这个活动游乐设施方面，亦都有一个叫做无边千秋，即是像 Pool Villa 那些千秋，有一个叫做海岸滚轮，都估到㗎啦，即係佢有啲滚轮呢上面跑啊，跟住跌落水啊，好开心啊咁样。好啦，仲有一啲叫做相约弹床，顾名思义即係弹床啦。好啦，仲有一个快乐 at power up 抱抱池，呢个呢就咁睇个名嘅话呢就未必係估到佢玩啲乜嘢。好啦，仲有巨型飞天泳手，头先讲过呢个气球嘅装置啦。咁佢呢一个嘅报名，咁大家上网一搵呢就搵得到㗎啦。咁成功获得抽中嘅参加者呢就可以携同一名嘅亲友就到场呢就去到参与嘅。咁记住喎，参加者必须呢就着住运动鞋以及呢就係干净嘅袜。咁衣着咧就适宜轻便为主嘅，咁如果你觉得哇呢、這个海上活动系啱嘅话咧， 不妨呢就试一试自己嘅运气，睇下有冇机会去嗰度玩一玩。 多谢你伴我望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远求结识你便来陪我闯，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穷苍，清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月下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在我的臂弯安躺，从边不管是几多风浪，早已云浪从浪下可暂时登岸， 正时间六点二十三分，揾嚟呢一首嘅作品都系嚟自 DJ 亨维作曲嘅《浮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见到天气咧都算系咁啦，唔错啦，即系都叫凉凉地。咁啊，有阵时都有啲毛毛雨嘅，咁但系似乎呢几日咧就咁感觉啦吓。咁啊，都唔系话啲好滂沱大雨啊，就算有阵时都系嗰啲真系雨粉，系真嘅雨粉，粉到有阵时都好似唔落咁样。咁大家都可以設計一下啲行山路線，行山嘅一啲技巧咧，轉頭 KOL 咧就六點五十分左右啦。咁啊，新年 Sir 都會同大家講下嘅。咁但行山路線都可以推介俾你咧，就係呢一個芒草喎。芒草咧，咁啊雖然之前咧我哋嘅翻譯師安安都有講過啦，咁啊芒草係可以點樣玩嘅。咁但系而家都可以俾大家咧，就喺山野上邊咧一大片一大片嘅芒草季節嘅時候，可以俾你感受一下啦。除了大东山、大雾山啊，难度较高的行山路线之外啦，其实啊，今年你想看芒草的话，不如咧就试一试香港座山东阳山。东阳山咧就分为两大嘅路线，包括咗一个叫做简易版。简易版意思即系点啊？沿住呢一个咧就由飞鹅道嘅马路上山，马路啊，即系车行嗰啲路啊，所以都系石屎路嚟嘅。咁都容易啊，以及咧就中级难度，中级难度又点啊？有冇听过地方叫井栏树咧？ 系啦，就喺井栏树嗰度起步，咁啊同样可以睇得到咧，就整个嘅东洋山嘅山头都有好多嘅啲靓嘅草啊吓。好啦，睇翻东洋山就位处于咧就西贡区，咁啊佢就高533米嘅，咁啊每到11月嘅时间咧，亦都系芒草嘅季节。嗱，而家嘅东洋山嗰啲芒草系咪开晒啦？我唔知道，我未上啊吓。咁但系我喺其他嘅山嗰度咧，都见到亦都有唔少嘅芒草啦。咁啊，睇下会唔会这个叫东洋山啦，都已经系有好多芒草喺度啦。如果有嘅时候咧，大家都不妨可以去嗰度咧就望一望，感受一下呢一个嘅芒草嘅魅力嘅。好啦，咁如果你话拣二版个行山路线咧，咁啊飞鹅山道啦，经过咧就系百花林、东洋山，咁啊飞鹅山道咁样走，全程咧就大概6.8公里嘅啫，咁啊3至4个钟头都系谂住俾你慢慢行噶啦。咁啊拣二版嘅话咧，咁大家喺嗰度咧就可以非常之靓咁啊，系即系可以芒草中间嗰度影相嘅，咁所以影出嚟嗰啲相咧都应该唔错啊吓，咁啊不妨试一试。睇下影下啲攞个相机又好，或者真系攞电话影都好，影下啲芒草啦。 从未动态得知你容貌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及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念，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颠簸染我掉尖刻的我，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现 就叫做说好了，嚟自安俊豪嘅。咁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中国建造核武器库的速度超出之前预期。报告指，截至今年五月，中国拥有超过500枚核弹头，高过2021年估计的超过400枚，并预计中国到2030年可能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而中国海军拥有超过370艘舰艇和潜艇，亦高过去年的340艘。报告又警告，中国可能正寻求发展一种使用常规武器的新型洲际导弹系统，一旦部署，中国将能够威胁对美国大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有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正继续快速实现核力量现代化和多样化，并且正是扩张。以色列之前同意让食品、水和药物经连接埃及的拉法口岸进入加沙，而埃及亦同意开放拉法口岸，让20架运载人道救援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预料口岸最快今日开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运送救援物资的首批车队已经在边境准备就水，但他指出，医院的发电机、救护车和海水淡化厂亦急需燃料，敦促以色列容许燃料进入加沙。到访埃及开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火，并迅速不受阻碍地向被围困的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埃及官员透露，古特雷斯今日将前往拉法口岸监督救援物资车辆进入加沙的工作。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泽进在多哈会见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以巴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谴责伤害平民的袭击行为。泽进表示，当前以巴局势危急，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贯主张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正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密集沟通，推动停火止战。卡塔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卡方保持沟通协调，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胡莱菲说，以巴冲突再次爆发是巴勒斯坦问题多年无法解决的结果，卡方正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推动局势降温。卡方高度重视中方作用和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为早日公正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稍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打罵只是一時的情緒發泄，不單止會影響親子關係，還可能影響小朋友的身心發展。試下調整心情，找下更適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 大家好，我是郑启明，在香港电台工作了几十年，最难忘的当然是有机会制作900集的长篇历史节目《中华五千年》。祝香港电台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怡静， 请嚟印尼语顾问孙琪 Terry。 臭豆拔低攞嚟抹沙嘅汁 ，Manis 抹沙系煮嘅汁 ，Manis 就系我哋嘅甜豉油，炒成一碟类似酱汁咁样嘅嘢， 即系攞嚟捞饭食咁样。 系，咁就生厄 end 啦，好好食啊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想进一步迈向碳中和生活，就要留意今集国际环保博览，了解多啲环保新概念啦。 两位年轻 Travel Filmmaker 以独特手法拍摄香港，仲专业到连外地旅发局都揾佢哋拍片， 又会带你欣赏香港两大自然美景千岛湖同下白泥。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嚟到6:38嘅早上，船仔咧亦都喺直播室入边同大家倾下偈啦。呢个时候亦都要揾嚟小白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系啦。咁啊，听众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又嚟啦。 冇错啦，嗱，小白咧，我知道你有养狗仔啦。 系啊， 你嗰只系柴犬啊嘛。 系。 我到而家都系唔识读你个名。唔係你隻狗個名，真係講錯咗係你隻狗個名。咁但係覺得咧，養狗算唔算貴呢？ 養狗啊，封建遊人喎、啊，我覺得真係。我有啲朋友咧，佢就養啲普通嘅糖狗嘅。 係。 咁啊嗱，冇諗住係邊一種狗係有特別嘅養法啊。不過我呢個朋友咧，佢就選擇咗咧，就係咁買嗰啲supplement俾佢，亦都買啲咧就係幾昂貴嘅狗糧俾佢。咁於是乎咧，我去探我個朋友嘅時候咧，佢只狗啲毛咧 係好靚嘅， 好靚，直頭好似嗰啲真係係名種犬嘅狗嗰種，真係好似落曬護髮素咁樣咧，直頭嗰啲公仔咁樣攬住佢，哇！啲毛軟熟熟軟熟到咧，真係好犀利啊！因為我以前接觸嗰啲糖狗咧，通常啲毛都係比較上粗野啲， 哦，係啊，係啊， 但係佢嗰只唔係， 即係好似名種狗啊， 冇錯啦， 好。好系咪好松软啊？我唔识形容。 系啊，好松软噶，好舒服，真系变咗一只公仔咁样。 吓，原来真系 work 噶。 系啊， 我一路以为咧啲supplement有少少系即系呃人咯。我心谂我人都冇食咁多supplement，狗仔食咁多。 因为佢由细到大已经食噶嘛，嗰只狗，即系佢哋系几个月嘅时候已经开始养噶啦。 系。 咁啊，养到而家嘅时候，其实都几岁啦。咁啊，一直咧都系保养得很好好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只狗咧，真系變咗係名種狗嗰種嘅觸感啦。咁我屋企只狗咧，就冇乜supplement食嘅。我如果要感受得到佢嗰啲毛好好鬆軟咧， 就是冲完凉之后才会感受得到啦。 柴犬是真的吉少少的。 对啊对啊。但是你可以送多啲 supplement 俾我隻狗仔食啊。 哦咁样嘅话。 是啊。我话俾你听边隻牌子啊。虽然贵但是值得㗎。 哦是啊。但隻狗唔系我㗎喎、啊。 唔紧要我借俾你。在嚟我屋企嘅时候可以观赏同佢玩，咁咪一样。 但听闻你只狗唔会吠人噶、哦？ 唔紧要噶，一次生两次熟嘅啫嘛。 冇啦，我惊啊。 唔惊狗。 咁你如果系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大概啦？一个月如果养狗用咗几多钱到咧？ 如果系我嘅话啦，平平地养嘅话咧，但唔计咪打针嗰啲啊？ 计唔计？ 因为打针嗰啲 one off， 可能今个月冇冇打喎。 冇计啦。 咁其实买狗粮咧。都不是很贵的咋，我自己选择给一只专门给柴犬吃的狗粮、啊、刚刚那只狗粮真的良心价，不用100元就已经一大包了、 哦 是啊， 咁又 OK 喎、 啊，咁、啊、又 OK 啊，跟住所以我都有啲闲钱咧，就买下啲零食俾佢嘅。咁啲零食通常咧100元都可以食到一个月嘅。 咁你会唔会帮佢着衫衫咁？ 我有啊，都有买啊。我喺之前咪去大阪嘅，咁买咗嗰啲古灵精怪嗰啲衫俾佢咯。咁佢亦都有啲煲胎嘅，有阵时有啲煲胎或者有啲西装褛嘅。 佢系咪算肯着衫？因为啲狗系好唔中意着衫啊嗰啲噶嘛。 佢都肯着噶，鞋就唔肯着。 鞋， 因为有啲人咧就想只狗仔着埋鞋嘅，可能我有听过其中一个邻居讲，佢就因为自己只狗咧年纪大啦，年纪大咧屎垃圾大咗啦，咁佢就唔系好想俾佢自己只。脚咧就直接踩落个地板，我就想佢着鞋，等佢行得舒服啲咁样。但每次见到嘅时候，我都觉得佢只狗行得好辛苦。 哦，即系你以为舒服啲，其实只狗唔系好舒服嘅啫。 系啊， 哦，咁啊，我咁 所以唔系话，我觉得唔系话太嘥钱嘅，系咯。 咁咦 ，OK， 我仲谂住叫你话啊，如果你真系好嘥钱咧、 嗯， 不如试下呢、這个生意嗱，即系又未必系嗱，我咁样讲啦，因为佢呢一个生意咧，就系特登俾个客人咧体验呢个放狗嘅服务。 系 系啦，咁样咧就 啱你、哦，你想养狗？ 哦，系啊。 不如你同我只狗上契啊？ 咁我做佢边个啊？ 契妹。 哇，佢我契哥添啊！ 系啊，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有一日我可以同你只狗仔上契啊！ 上契啊， 好开心啊！ 系、 啊，咁你系我边个啊？ 咁啊，佢哎呀，咁唔知啦，啲关系， 啲关系有啲乱喎。 系、啊， 你变咗我契爷噶啦！你今日变咗我契爷。 快啲讲埋嗰个先。 我好唔好讲翻啊？就系、是、日本咧有个即系 blogger 咁样啦，佢就喺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自己租借咗一只柴犬、 啊、 ，exactly 就系柴犬咧， 佢租嘅， 佢租嘅。 当地咧柴犬咧变成我哋嘅堂狗噶。 哦，系咩？ 系啊，嗱，柴犬我哋喺香港就叫柴犬啦，因为嚟自日本噶嘛。 系啊。 咁但喺日本咧，佢哋见周街都系柴犬噶嘛，就好似我哋见堂狗咁样嘅。 哦， 系啊，所以当地咧养嗰啲柴犬咧，我又去嗰啲宠物店啊吓，咁啊当地亦都有贩卖呢一个嘅柴犬嘅，咁我见到平嘅话咧，其实我见过5000 yen 已经有一只，5000 yen 即系大概今时今日可能系接近300元，吓，系啊。 吓， 系啊，当地咯， 但系香港买好贵喎， 所以当地嗰、那个对柴犬咧，其实佢哋都中意，咁当然亦都有啲贵噶啦，咁都有嘅。咁我见到平嗰啲可能都就系半岁啊咁样，佢哋就用呢个价钱去到出售咁样咯。 哦，咁都几好喎、啊，突然间好想。但有冇理由去日本偷運隻狗翻嚟？冇可能噶嘛！ 即係除非你移民去日本。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唔好咁做啦。嗱，我講翻呢一樣嘢，咁佢咧就係去咗一個群馬縣啊，有個叫做世界知名牧啊犬牧場嗰度玩。咁一牧場入邊就提供一個叫做租借你放狗嘅服務啦。嗱，大約咧就30分鐘咧就收7000 yen 嘅。 哇，咁貴！ 啊 ，sorry， 講錯咗。 700 yen， 系少多咗个零啊，唔小心 多咗个零好重要， 系啊，太贵添。咁大约就系37元港币嘅，咁45分钟咧就1000 yen，就53港币，系头先真系多咗个零，多好多添， 多好多。 系啦，咁如果你想延长个时间咧，每10分钟咧就会额外再收费300 yen嘅，即系16元港币。咁仲有好好嘅，佢俾埋嗰啲指示图你啊，教你啊点样抱狗仔啊，点样喂零食啊咁样。咁你又可以自己拣啊，你自己拣话中意咩狗仔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嘅，就系如果佢系只狗仔放紧产假， 就狗仔放緊產假，或者係休息緊嘅時候咧，就一定唔可以俾人揀噶啦。 哦， 係啦，佢都嘗試保障翻呢一個動物嘅權益嘅。咁之後咧，咁、那個嗰、那個 blogger 就好興奮啦，因為佢好想養狗。咁但係又冇養過，好似我咁。咁於是咧就揀咗一隻好靚嘅黑色柴犬。咁就諗住柴拖住佢行下個草原啊，即係想象下好浪漫咁樣，一人一狗咁樣抱住，啊好開心啊！點知只狗咧，佢唔喐咯。 哦，唔想喐， 佢唔想喐， 咁点算啊？ 佢就 氹佢咯， 系咁氹佢啦，就俾啲零食佢啦，俾佢，喂，你可唔可以行下？咁见到零食就行一步，咁结论咧，佢就用咗七百英之后咧，只狗都系唔喐嘅。 咁佢应该攞啲鱼竿咧，吊住嗰啲狗零食喺只狗前面，只狗喺行嘅前行下行下行，一路食唔到。 天啊！系啦，咁佢就觉得好，佢话觉得啊700蚊好似好似使得唔系好值喎，咁样，咁但系又见识到咧投币式柴犬，即、 哦、 系因为佢系咁喂佢，佢先喐嘅， 系 啦，咁之后 投币式柴犬， 系啦，你有冇谂过咧？如果有一日嗱，我咧就真系好想即系放下柴犬咁样啦、你会唔会俾我放咧？但系免费， 哦，咁借俾你放一两次冇所谓， 但系我唔识放狗嘅其实。 咁我寫啲guideline俾你囉。 又係好似佢咁樣嘛。咁佢、 啊啊、 會唔會同我上突然間上咗契呢？行完之後行完之後佢愛上咗我、啊、發現原來我都係一個好好善良嘅人。 我隻狗專咬契妹嘅。 咁我同你啲仔女係咩關係呀、 啊、你係佢哋契妹囉都係。 我契妹添啦，我冇諗過我可以認一個你幾歲話、啊、你個仔。 我仔三年班。 我 三年班同 K2。 哇，原來我可以認一個 K2 嘅小朋友做我契哥啊。好開心啊。咁下次呢、我都覺得你可以俾我放下狗啦，咁都幾開心嘅。 晨光百科。 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咧，年紀越大嘅人，好似有啲人咧就特別粉細疾俗咧？啊，原來唔係嘅喎，因為咧，如果我哋嘅人格嘅我哋趨向成熟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冇咁神經質，亦都係會比較親切嘅喎。咁即係話咧，老年人或者同年輕相比嘅時候咧，係會變得更加冷靜、更加温暖同埋更加友善嘅，亦都咧係願意相信其他人，好似同我哋一貫覺得啊老頑固嗰種嘅黑板印象有少少唔同。咁其實瑞士亦都有一個針對咗80歲以上老年人嘅研究，咁原來咧隨住年紀去慢慢漸長，都會趨於呢一個異常嘅鎮定或者叫淡漠啊。咁研究人員咧好得意，幫佢改咗個名叫做老年松容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精神分析學家咧，亦都提出咗另外一個觀點，就話啦啊，如果老年人覺得自己嘅人生充滿遺憾嘅絕望咧，就會加劇痛苦。咁反而如果覺得自己人生咧過得幾好幾圓滿嘅時候咧，亦都會變得哎呀咁啊安靜一啲啦，淡漠一啲啦，舒服一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係淡漠一啲、開心一啲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 feel 到嗰種老人家嘅鬆容啦。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 小白你好啊，小白早晨，早晨。 呢个天气咧，除咗系行山之外啦，咁啊当然你话露营啊 ，Sunny Sir 就好洒家啦。 系啊，你啊，系啊，即系 我哋呢一只咧，其实就系带住个荧幕。去到咧山上边咧就感受一下咧喺呢个大自然嗰个嘅磅礴嘅气势嘅，所以绝对咧就不一样啊。咁啊，但系咧每一次咧喺露营嘅时候咧，有啲嘢当然要准备啦， 好多啊。 你要露营嘅话，咁梗系有个营啦。你冇个营啊，何来露咧？咁样好啦， 你有啊，你本身好型啊，露晒出嚟啦。 啊，好嘢、啊，接到 Q、啊。好啦，咁你呢个营咧，其实通常咧，我即系想问系咪分咗几只？有啲营咧就净系爱嚟。俾大家燒下嘢食或者擋下風啊，遮下太陽咁就算。有啲咧就真係要去負責埋你夜晚瞓覺嘅。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唔同 stand 定還是有啲譬如有啲姐姐咧會帶啲小朋友去海灘，咁嗰只嗰啲係咪又可唔可以叫營咧？ 即係我哋基本上可以帳篷就得㗎啦，好多分、啊、即係 總括嚟講又叫帳篷， 嗯、 即係同車一樣啦、嗯，又有戰鬥車，有坦克車，有私家車，有貨車嘛。 嗯、 我哋先講翻先，如果用熒幕去分咧，有可以用個形狀去分啦、啊，可以用嗰個結構去分啦、啊，可以用去季節去分啦、啊。 嗯，哇、哦，咁多㗎？係、 哦、啊。咩叫形狀呢？就有啲人好鍾意望落去好似蒙古包咁啦、 啊 好似隧道咁啦，好似金字塔咁啦，佢就咁樣分嘅。 好彩係金字塔啫，如果佢似金塔就驚 啊。應該未有㗎，要圓筒形嗰啲。喂，我要投訴啊！你又跳稿，明明對住個稿局呢都可以跳嘅。跟住講埋樓喎，結構上面我哋有啲叫做自立型同埋非自立型，咁、 嗯、 英文叫做freestanding tent 同埋 non-freestanding tent。咩、 嗯、 叫 freestanding 呢？其實就我唔需要落營釘，個營帳個營帳咧，咁先個結構應該動個樣出嚟啦。 係，即係自己要一開嘅時候，就好似嗰蛋糕咚一聲就自己彈出嚟嗰啲。 就例如好似個蒙古包咁樣，又唔係彈出嚟嗰啲，即係要穿骨啊，要勾像。 我見啲沙灘嗰啲姐姐好多時候都係用自己彈出嚟嗰啲。 係，我哋嗰啲就抵到抵受唔到啲風吹雨打。 嗯 就撐少少，遮太陽冇得輸嘅。咁、 嗯、 另外就交叉骨，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正方形啊，每條邊咧都有個角對角有個半圓嘅交叉骨。 嗯， 即係交叉骨由一點到好似半圓咁啦。 嗯， 咁嗰個好似個叉燒包咁嘅形狀嘅。 嗯， 咁嗰啲就佢唔需要落形釘咧，都可以假設咗個形狀嘅。 嗯， 咁嗰啲叫做自立型啦，即係叫 freestanding tent。自立型 嚇、啊，你的住佢周圍走，放翻低，咁佢就成個形狀就擺曬喺度。 係入邊最好就放啲身形健碩啲嘅人喺入邊，咁啊唔使驚風吹啦。 這個時候就要你想驚佢風吹咧，就落形釘啦。 哦，嗰啲都可以落形釘嘅。 係，我哋終於講到我哋今日嘅主題。 形釘其實有係咪分好多種，同埋materials 啦，即係嗰個材料啦，冇 錯冇錯。 形狀啦， 係 佢哋嗰個嘅叫做用法啦，其實係咪都唔同啊？ 有少少唔同。 嗯， 咁釘裏邊咧，其實最簡單最簡單，首先基本步就係我要用摩擦力 嚇、 啊、入咗口釘落地下。佢透過嗰個形釘個表面嘅面積同地下附身有摩擦力，咁先唔容易掹翻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落釘嘅時候咧，就啲人會買唔同款式嘅釘。 係 以前細個買嘅全部都係圓柱體一支啊嘛。 嗯，螺絲咁樣嘅， 好似鐵通咁嘅，一條幼嘅鐵枝咁樣啦。 咩銅軍買嗰啲啊？ 係啦，係折折折一折折咁嘅銅，好似問號嘅叫問號釘啊，一折折咁嘅。 哦， 用鋁質做嘅，因為輕身啲。再以前嗰啲就攞啲。即係雜鐵啊！ 其實鋁質都好易熬嘅， 係會容易攣嘅，不但輕啊嘛。 嗯， 咁你一支就唔算啫，加加埋埋就好鬼重噶啦。 哦， 咁你發覺圓形除咗個表面積之外咧，開始有啲菱形啦。 嗯， 或者係一個人字咁，但係上面加一洞咁。 嗯，好似把遮咁樣。 係好似把遮咁嘅，佢、嗯、就變咗越多表面面積就越容易增加摩擦力。即係簡單啲一個 L 字形咁啦，咁、 嗯、 你變咗咪有一二三四四個面咯，咁、 嗯、 佢後面咧就再喺呢個 L 字嘅尖角位置咧就再加多條落去，咁、 嗯、 你變咗好似個菱形咁啦。 咁、嗯、啲釘咧係自己叻到咧，就打咗入去之後，佢自己喺下底好似爆炸螺絲噥咁樣。 哦，咁係好少嘅， 係、哦、咩？ 因為個結構上複雜 嚇， 咁只會係粗啲 嚇、 啊、大支啲，同埋本身支釘重啲、哦。 我仲諗住好似即係爆炸螺絲揼咗落去之後咧，佢會噥。跟住你要收嘅時候，佢有個活門咧，一拉，跟住佢就一收翻嗰個釘，咁你就拉翻出嚟。 有諗過嘅，曾幾何時有人即係然諗住做出啲咁嘅嘢嘅。咁就最尾因為運作唔方便。 哦。 如果你個泥下面有啲沙石棘住咗咧，就未必掹得翻出 來。咁啊，又整爛咗支釘 咁樣。留咗喺度咯，咁就唔係幾好啦。 哦。 咁另外有啲嗰啲叫做形容係人行入去屋仔咁大間嗰啲咧， 咁犀利 啦咁。而家好興㗎，譬如 car camping 啊、glamping 啲人咧就跟。最緊要好似佢感覺上次翻咗屋企咁樣，好、啊、大間屋嘅， 咁譬如翻 行入去嘅，咁又唔同嘅，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哋咁樣嘛，即係我心裏邊係咁樣諗嘅， 廁所就舒服啲係咪？ 我心裏邊係咁諗嘅，咁如果真係 水壓又好啲， 都係嘅，如果完完全全似去咗屋企咁啊，環境唔同嘅，咁即係啲 family 咁小朋友帶佢哋去咁揸架車，就同一間好似屋型咁樣嘅行入去嘅，咁有台有凳嘅，都係另一種嘅玩法嚟。 嗯， 即係 glamping 啦，咁我覺得 OK 嘅，即 係 好 grand 乜都齊曬咁樣 嚇。 咁你話啲釘咧就要特別粗啲，同生鐵柱嘅口釘，好大支，好鬼重嘅， 人頭咁長咁樣嘅。 佢有分唔同寸數嘅、 啊， 甚至乎有啲長到成手臂咁。 哇！咁嗰啲咪直頭成真係一間屋嗰個感覺嘅釘就係嗰啲咁長啦。 係啦，因為佢揼咗落地之後咧，即係攞錘仔㗎啦，好大個錘仔揼咗落去之後咧，就拉條繩出嚟， 先 掹得住佢。 咁、那個錘仔咪拎上山？ 哦，佢哋嗰啲係車道㗎嘛。 哦，係喎，係喎。啊， 哎，你係陰我唔到啊！你車道㗎嘛，咁所以有幾種露營嘅玩法，嗰種係其實幾都幾受歡迎嘅。 啊， 嘅 car camping 咁啊，即係揸架車去，咁誒掟一嚿嚿嗰啲熒幕好大嚿咁樣啊，吹起張充氣地隻、充氣床咁樣。 嚇， 即係嗰個享受翻嗰幾日嗰個假期咧，咁、哦、我覺得又 OK 嘅。 咁係，即係諗起都舒服嘅。如果附近有水源或者，甚至乎係政府俾你嘅。咁即係直頭有靚嘅廁所、靚嘅水喉嘅話咧，咁仲好啦。 咁靚唔靚廁所就呢度可以即係題外話，我覺得係睇用嗰班嘅人。 嗯， 即係整幾靚俾你都冇用。 嗯， 你兩嘢就整污糟 嘅。 係，即係呢個都係個品德問題。 嗯， 你出入廁所公廁又好咩都好啦，廁紙唔該你訂方垃圾桶。 係啦，呢樣嘢咧，我就覺得有陣時男仔都係咁講噶啦，男仔即係準啲。咁啊，或者事后之后你自己稍微抹一抹咁。如果唔系啲女仔好惨嘅，有阵时如果你话男女用翻同一个格嘅话， 嗰啲即系交相厕所啊嘛，其实都系我都试过有几次即系迫于无奈，冇办法要去即系踎低帮衬嗰啲咧，即系冇办法咁。咁嗰下心諗，唉，我都唔想噶。 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啲就盡力去到保護一下啦。喂，咁啊繼續講下釘先。咁、 啊、 如果你話一般去海灘，咁海灘或者沙上面可唔可以落釘？定還是有嗰啲特定嘅 有 地面啊、地形啊、岩石啊落唔到釘嘅係咪咧？又應該點做咧？ 石梗落唔到釘啦，因為真係抌唔到落去嘛。 嚇、 啊，先講咗沙先，因為好多朋友就係中意沙灘露營。 係啊， 係，但係小弟就真係麻麻地沙灘 露營。而家秋風起咧。我見 三蛇肥啊！ 我見啲年輕一輩好中意去海灘嗰度咧，就搭個營出嚟，跟住就喺嗰度就可能借宿一宵，定係玩下。 咁我都要講講先，我都中意㗎，因為我係年輕嘅一輩。 其實我都係 啊！我陣間你話年輕一輩，我唔係咁樣。啱啱先講完唔中意沙灘露營，因為好多沙同埋有時會沙室咧，周身唔聚財。 嚇！ 同埋喺海邊咧，嗰啲海風好立啊！ 啊！ 一啲都唔浪漫㗎， 吹到啲皮膚有種鞋嘅感覺，我覺得係。 係啊，即係呢啲年輕先會覺得嘅啫、啊。我哋啲即係唔好搞細白啦。喂，講翻沙釘咧，係有啲即係叫膠做嘅沙釘，粗好多，大支好多。嘅、 啊、 感覺就似你兩隻手指咁粗嘅。 嗯。 嗱，兩隻手指咁粗、 啊， 即係平排咁樣。佢係膠做嘅，有十字架咁嘅形狀，啊、即係切面有十字架咁嘅，佢、有好多個表面面積可以增加個摩擦力。 嗯。 咁嗰啲叫沙釘，膠做嘅、 嗯。 但係真正喺沙裏邊落嚟插落去咧，佢都會好易掹出嚟嘅。咁、所以有個小技巧啦。咁我哋做法咧就係可能樹枝又好，或者啲沙釘咧扭橫佢， 即係整爛佢啊！ 扭橫， 佢本身可以扭。 係本身即係你就垂直用啊嘛。垂直直插落嚟泥地嘅、啊。我而家將佢打橫佢成水平，一支唔係垂直咯，打橫支嘢先、 啊。 然後將啲形繩喺上面繞圈。 嚇、 跟住先喺地下沙裏邊掘個窿。 啊 埋佢落去， 哦、 再冚翻啲沙上去加啲水，再冚啲沙上去加翻啲水、 啊， 因為沙遇咗水之後就有時會即係黏度高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夠深嘅話咧，咁佢再先蹬行翻佢，咁嗰個就一個好穩陣嘅。 哇！似乎呢個建築學嚟噶咯喎， 係小弟都讀過下呢個建築嘅。 哇！ 即系当年都收过阿 Key 嘅， 咁犀利啊！你阿 Key 人嚟嘅， 系我哋唔好讲嗰啲旧事啊。 咁啊，沙地咁，如果你话系草地咁样咧， 草地咧就 草地同泥地系咪一样嘢嚟噶？ 草地就容易落钉啲嘅。其实都唔系咁样讲，视乎嗰个种植本身佢多唔多沙，多唔多石仔 吓。 咁多石仔都就难搞啲嘅。 嗯， 咁咪自己揾多几个位去就咯。 嗯， 咁落钉嗰阵时咧，记住啦，系45度入地。即系我哋望住个荧幕，然后先系45度向外插落去。 系， 咁个好处咧就可以棘住佢。 嗯， 咁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明白我点样讲咩45度啊咁。你试想象一下，如果条绳咧就响嗰个荧幕度斜出嚟噶嘛。 嗯， 如果我跟住同一个方向口钉落地嘅话，咁就会一掹咪顺势就掹出嚟咯。 嗯， 所以我哋会有个即系对抗力，就要啱啱好垂直落嚟。反方向棘住佢， 哦，喺嗰度做一個 angle 先， 系啦，咁直插系咪得咧？咁直插都得，不過唔理想啊嘛，咁咪45度， 一大風嘅就啪啪啪啪咁啊，又 系啦，系啦，系啦，好容易甩釘嘅。咁有時候，譬如我落完個地嗰啲泥質咧比較鬆散咧，咁你可能要事先要揼幾腳先，踩下佢先，即係好似我哋打地裝咁啦，增加嗰個土地嘅擠壓度先，先至再落釘咧，相對就會好啲。 哦，哇，都好多巧妙啊！不過大家今日都應該。学咗唔少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即系落钉嘅时候咧，可以准成啲啦。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听完卜卜两声之后咧，冇错啦，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同各位听众见面，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船仔继续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嘅，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咁啊望一望今日咧喺呢一个嘅交通组上面哦，佢哋经过一轮抽签之后，今日朝头早派咗 Irene 嚟。早晨 ，Irene。 早晨啊，阿小白，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一切如常咧？ 基本上系嘅，不过咧有宗意外事故，咁啊同大家讲啦先吓，喺新界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咁啊现时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对开有意外，现时嗰度咧比较多车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吓。咁啊至于其他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去到理工湾位段都开始多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而家比较繁忙嘅，龙尾果栏附近。另外仲有啲封路措施要提下大家啦。九龙咧蓝田嘅庆田街，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噶，庆田街咁啊近住呢一个南辉楼对开咧，暂时系需要封闭，不能够通车嘅，车辆咧亦都禁止喺。连德道前往庆田街，而尖沙咀嘅摩地道亦都系有啲紧急嘅工程，有水务工程嘅。咁啊，摩地道去七咸道南方向，近住帝后广场嘅快线就封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因为时间比较早，咁嗰度应该都唔会塞车住嘅。咁啊，至于新界啦，大围嘅车公庙路吓，车公庙路咧，因为部分路段就较早前爆水管啦，仲系有啲封路措施嘅。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翠田街去车公庙路方向都有封路改道措施。咁啊，九巴嘅路线80K 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咁啊，元朗嗰边咧，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咧，带都比较多车嘅小白。 咁啊，系暂时睇到啦，望翻个地图嘅话，都系狮子山隧道嗰度啊。 系啊，比较多车。 系啊，那个位咧都塞啦塞下，咁都去到沙田围噶啦。 系。 咁啊，大家都要 小心同忍让吓。 系啦，都要留意住呢一个交通情况啊。咁啊，希望即系如果有坏车嘅，咁啊尽快拖走佢啦。 系。 咁啊，因为呢条路咧都系非常主要嘅干道啊，咁 啊 新界出九龙嘅主要干道之一。 系啊，都几重要。 系啦，咁啊有啲咩 update 咧？咁啊要留意住香港电台啦。咁啊交通组咧又会第一时间同我哋讲翻噶啦。 当然啦。系啊，咁亦都有啲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咁啊，小周末咯，咁啊，同埋星期日啊，星期一吓，星期一咧就重阳节，咁啊，大部分嘅朋友咧应该都会放假，就算唔系嗰日放都会补假啦。咁啊，提下大家啦。咁啊，呢几日放假嘅话咧，有啲朋友就可能会外游，咁啊，有啲朋友都会留港消费啦。 系啊， 相信咧亦都好多孝子贤孙咧都会去扫墓嘅。 系， 咁啊，提下大家啦。咁啊，呢几日咧，咁啊，坟场。區域會有啲封路措施，咁啊係啊，都幾多下噶。咁啊，我若我講俾大家聽話，邊啲地方一定會封路噶啦。咁應該係聽日星期六啦，6/1。一定会封嘅， 系咁啊！各位孝子啊，听住啦， 冇错。 就算唔系孝子都听住咧，可能都会经过噶嘛。 咁你又系， 哇！原来唔可以停车噶，我即系俾人抄个牌，唔知咩事。 啊，系佢如果一改咗嘅话，可能你平时嗰个位 啊 可以转可以停咁样。 咁啊，警方讲咗话喺啲坟场区咧，即系最主要嗰啲啦，佢真系唔需要预先通知。咁你明知噶啦，嗰啲地方系会好多人出入嘅， 人多车多咁 样。系啊，咁你仲停喺嗰度，咁佢就可能锁你车噶啦，拖走噶啦。 系啊，拖走噶啦。 系啊，咁啊，港岛咧有柴。 柴灣墳場附近的連城道很緊要，你知道港島城都是平時都會比較塞的，況且現在是重陽節更加。柴灣墳場附近的連城道、歌連臣角道、薄扶林那邊的薄扶林香港仔跑馬地墳場區都會有封路措施。九龍方面呢，就有將軍澳的華人永遠墳場，就是近住高超道那邊，長沙灣天主教墳場一帶、鑽石山殡仪馆和火葬场一带都有封路措施，这个九龙区。新界比较多，新界就粉岭的和合石坟场一带封的范围比较大的。还有大围的宝福山纪念馆和富山火葬场一带，荃湾的华人永远坟场火葬场附近，荃湾的老围那边也都是比较主要的，屯门的曾咀灵灰安置所、屯门的青松观青松仙院附近都有封路措施。大屿山那边，大屿山的东涌道、禁区的沙岭、罗湖道都是有封路措施的。 罗湖道都有些新的措施。 它平时呢就是禁区来的，但是它就会在这些特别日子就开放给各方的人士去那里扫墓。不过 如果平时封闭，我又想孝顺一下，那就要都是要等重阳。 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特别申请，那不是的，你或者可以申请你的 可能是 特别的， 都希望是 的。但是罗湖道那边会有封路措施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更仔细的话，可以上去运输署的网页就可以看看。另外再温提一下大家，虽然好似好长戏咁，咁就系星期日啦，咁会有个单车节嘅活动，凌晨时间系啊，会有封路，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尖沙咀啊，新界系啦，就系咁样啊，小白。 好，咁啊，单车节啦，咁啊，大家都希望咧，就各位建议都系咧，就俾啲心机。咁啊，会唔会有啲即系因为强风嗰样嘢唔知嘅，暂 时未知 啦，亦都留意住大会嘅公布啦。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交通组一收到消息咧，咁啊，亦都会尽快通知。我记得嗰日 Didi 话你哋交通组七点半已经开工啦。 其实我哋喺度嘅，即系。坐定喺度噶啦，有啲咩事嘅时间，我即刻就会拎啲纸入嚟俾阿小白你哋去宣布俾大家知。 哦，好好好，咁啊，到时啊，交俾你哋啦。 好啊，唔该 晒 Irene， 唔该晒。咁啊，见到咧嗱 ，Irene 啊，慢慢离开直播室，咁啊，船仔咧就一支箭就跑咗出去啦。哇，估唔到你平时唔做运动都跑得咁快、啊，船仔。 系啊，为咗讲天气会跑得好快。 点啊，跑咁快有冇流汗啊？ 咁又冇，不過今日天氣咧真係麻麻地啊，見到咧烏雲都有啲多啊，同埋可能係想落雨咧，而家有啲焗喎，反而 有啲焗， 係啊，冇乜風， 竟然係啊，哎呀，我仲諗住都有啲風添，呢個即係我見呢幾日咧都幾清涼噶嘛。 去啊，話就話可能清涼，或者可能今晚會繼續清涼㗎啦，今晚會轉涼啊，係啦。咁而家我都當自己入咗秋季啦，咁樣天氣開始轉涼啦。唔知小白有冇覺得啊，好似個人有少少懵懵地啊，或者情緒好似冇咁穩定咧？ 有啲咁嘅事咩？我又唔係好覺，反而呢個天咧慢慢開始涼嘅時候，我嘅心情係越見爽朗啊。 哦， 因為我好怕熱，我真係好怕熱噶。 我明啦，係啊，嗱，佢都係咁講嘅。我今日講呢一樣嘢咧，叫做悲秋綜合症啊。咁亦都係一個浙中醫大醫院啊，即係我哋所謂嘅浙江省新華醫院嘅臨床心理學科嘅主任亦都有講咧。原來秋季嘅抑鬱症或者等等嘅情緒疾病咧，係一個好高發嘅季節嚟嘅。譬如咧，係啦，有 15% 嘅普通人會喺秋天嘅時候有一種少少抑鬱嘅情緒體驗啦。咁另外有30%，如果本身有抑郁症的患者咧，佢每逢秋冬咧就系会特别严重嘅症状嘅。 哎呀，因为秋天咧，我成日见到可能睇得啲电影多，又话咩落叶啊，跟住分手啊，令到个人啊沮丧啊，通常都系愣住呢啲画面 嘅。冇错，系真系有科学根据嘅。个诱发原因咧系因为秋天嚟嘅时候个天气咧由好热变咗做好凉啦，即系譬如呢几日都凉咗啲啦。咁你个身体咧就会由不断出汗，即系比较兴奋或者系比较所谓叫积极向上嗰个状态，慢慢就会变咗做一种比较消沉或者比较向外啊，即系你向内要保暖嗰种感觉啦。咁另外入秋之后咧，嗱而家我都 feel 到日照开始短咗啦。 系、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都太阳伯伯都唔开工啊。而家我早过佢翻工啊，一定系。 同埋而家 好似都早咗入黑啦， 早咗系啊！而家六点，我记得六点钟嘅时间咧，我就仲喺譬如市区嗰度，都发觉，咦，开始个天都黑啦，咁样噶。 冇错，亦都系因为个日照减少，我哋大陆嗰个松果体分泌嗰啲，最紧要就系褪黑色素，就俾你瞓觉噶嘛。 吓， 咁褪黑素咧就会增加咗，因为早咗黑啊。 吓， 咁所以咧抑制我哋甲状腺素或者系肾上腺素嘅分泌咧，或者大脑嘅细胞功能咧就会慢慢减低啦。 嗯。 咁当我哋嘅抑制过程太强嘅时候咧，即系咁揿低你嗰啲精神啲嘅情绪啊，或者揿低你觉得哇好精神嘅感觉嘅时候咧，你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呢一个所谓嘅抑郁情绪啦。 哦，咦，照你咁讲嘅话，我可唔可以推敲成就系、是、如果呢一个抑郁情绪出现嘅话，有机会就系因为我哋睇到嗰个日光、那个时间短同埋长嘅关系而影响到心理嘅状态。 是啊，其实都关事的。咁另外中医亦都有讲呢，话因为秋应于肺啊。即係佢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呢，成日都有一种叫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咁样。即係佢哋都觉得呢，中医上面都觉得咦、原来悲伤或者忧郁嘅呢就係、是、秋天嘅特点啦。咁样。咁啊通常亦都讲啊，点解小白你好似冇乜影响呢，就係、是、话通常嗰啲人呢对于寒冷啊觉得冻啊悲秋嘅人呢就比較敏感嘅，即係我咧，譬如我係好怕凍噶嘛，係啦，咁啊，譬如體質比較弱啦，又或者體育運動比較少咧，尤其是 啊，尤 其是係啊，就exactly就係我啦，尤其是你喺室內長期工作。你唔出街嘅， 喂，更加系你啦！你拍嘢你都冇外景嘅， 系啊，我仲要特登唔好想拍，咁我唔系拣 job 话，但系我通常我最好都唔好啦，厂景几好啊，厂景有冷气啊嘛，咁样。咁另外咧，亦都系一啲更年期嘅女士啦，或者一啲孕妇啦，或者系啱啱经历完一啲负面嘅事件嘅人群咧，系、特别容易有呢一种叫做秋季综合症嘅咁样。咁、另外咧，长者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即係有一種垂暮之感啦，亦都容易有一種嘅消極嘅情緒。咁尤其是咧，如果嚴重嘅話咧，係會成日都覺得哎呀真係好唔開心啊，冬天幾時過啊咁樣，真係好唔開心啦、咁啊，當然有辦法去解決啦，係咪？ 係啊， 因為譬如咪跑下步啊， 我又係做運動喎、 啊，做運動啊，而且咧最緊要係調節翻你個飲食，注重多啲可能你養下心啊，養下肝啊，食多啲應節嘅食物。 應節嘅食物啊，哦，即係譬如。系咪啊？即系中秋嗰啲都过晒咯，应节嚟紧得圣诞啫。 咪即系可能秋冬季或者秋季系适合我哋嘅食物。 哦，咁样 冇错啦。咁另外咧，亦都晒多啲太阳啦、做多啲运动啦，保持翻、尽量保持翻积极乐观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话哇，真系好似唔得，保持唔到呢一种好，即系仲系有一种忧郁嘅情绪咧，咁都不妨去揾一揾医生去睇一睇会好啲嘅、 其实我觉得咧，譬如我自己都比较上中意个人系成日 keep 住开心嘅，因为我觉得人一世物一世，喺成日唔开心好惨嘅。咁如果喺屋企要保持住呢一个叫做快乐嘅情绪，呢啲天咧，头先你讲嗰、秋天系容易抑郁啦，咁可能你屋企嘅光咧都加翻光少少，咁啊令到你即系佢早入黑噶嘛，早入黑帮你加翻光啲，系啊，咁、可以令到你自己身体都有感觉就系好似会唔错、都系继续咧好热闹嘅感觉咧，个人嘅心情都应该系会继续系唔错嘅。 或者起身嘅时候打开个窗帘啦，咁啊更加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埋一个天气嘅预测啊。 好，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晚上稍凉，气温降至到最低大约系22度。咁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都比较大，早晚稍凉，最低嘅气温会降至去到21度。星期日同埋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而且咧日间系干燥嘅。 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86%嘅早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星期六咧都仲有少少嘅雨水噶。咁啊，星期日咧就密云啦。下个星期一、二、三、四咧都系大大个太阳晒住我哋噶啦吓。咁啊，可以晒走嗰啲抑郁嘅情绪，换嚟一个快乐嘅早上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咧咁啊，要请教一下佳哥啦，因为咧之前都讲过好多唔同嘅职业，原来佢哋都有神嘅。 系。咁啊，话说 系啊系啊，保护神啦。话说咧，我自己咧就住开即系大埔嗰头啊，有阵时行经呢一个嘅大埔工业村咧。 系 闻到一阵阵嗰啲香味， 哦，系冇错， 系啊，一定系嗰啲即系连锁店喺度即系煮紧饭啊，整紧猪扒啊， 系 又或者煮紧豉油、啊， 系 我突然间即系心血来潮都想问一问咧， 系 其实呢啲即系以前啊，而家就见到豉油系嗰啲大厂去整啦， 系啊， 咁但系豉油其实以前系即系都系人手酿制噶嘛， 其实而家都系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佢基本上香港嘅香港，即系佢哋好强调嗰个自然生晒嘛。 吓，系啊，系啊，系啊，吓，吓，咁佢哋呢一个嘅，即系咁多年嚟嘅一个工业咧，断估都应该又系会唔会同啲风俗系扯上关系啊？ 梗系有保护神啦。 哇，又有， 梗系有啦。嗱，佢有个保护神嘅，就系嗰啲酱料啊，啲酱油啊、酱料咧有个保护神嘅，即系佢叫做施工啦，就叫夏太。 夏太啊， 系系，即系春夏秋冬啊，春个夏啦，泰国个泰啦， 哦夏太系 夏太先师咁样，或者夏太祖师咁样啦。 系，咁佢哋呢一个当初点解需要有保护神咧？系惊啲黄豆失收啊，定还是惊啲发酵发果农啊？即系有人睇住佢咁样啊？ 揾得保护神嘅，梗系希望嗰个工序能够顺利成功啦，即系每个程序都能够完完整整，咁啊先至能够有生产，有生产先至有收入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噶嘛。 是啊是啊，啱啊啱啊， 所以就祈求呢个祖师爷咧，啊看顾下，啊譬如每一次每一做都能够咧顺顺利利完成咁样，唔好有意外咁样，即系咁啦。 有冇话几时开始已经系有咁样明朝咁样？ 啊讲真的，嗱呢一个夏太咧系真有其人嘅， 系 系冇错，佢哋同啲师师傅同我讲咧就系佛山人嚟嘅。 哦，真有其人嘅、哦， 真有其人， 即系唔系孙悟空咁样嘅、哦。 年代咧，但系咩年代咧就唔系好清楚啦，唔系好清楚，只系知道咧呢、這个夏太咧就佛山人。咁点解要供奉，即、就、系、是、要揾佢作为祖师爷看待咧？嗱，传说啦吓、啊，就话佢发明咗咧，咁我哋食豉油啊。咁唔係有咩老抽啊、生抽啊、乜抽物抽咁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啊？ 又頭抽咁樣。 冇錯啦，嗱，佢就呢、這個抽字就係佢發明嘅。 係，竟然係。 係就係、是、即係佢喺製造醬油嘅時候領悟到嗰個階段性嘅嘢。啊，所以咧就由佢咧就做咗祖師爺啦，就係、是、咁樣 嘅。哦，佢就夏太之抽。 系咁啊，抽乜抽咪抽咁啊，就由佢发明嘅，所以大家就话佢哇，即系佢能够咁细都发明，佢家好有研究啦。咁所以咧就是、后世人咧啊，酿制呢个酱油咧，咁咧嗰个功德好重，然后所以就当佢祖师爷啦。 其实真系应该好多年噶咯，因为你谂下啲酱油咧，其实系由即系。中華文化，大家諗下，一講到個食字啊，有幾多都係同呢啲醬油其實係有關啊？ 係啊，咁樣從嗰個醬油嗰個歷史可能真係好有關係，所以好耐啦。 哦， 所以咁樣即係咁啫嘛。咁但係嗰陣時初去接觸嗰陣時，細估唔到原來佢係廣東人 嘅。係咯。哦、我以为佢系啲北方人嗰啲、哦， 系啊，系广东嘅。 好啦，咁佢既然系广东人啦，咁啊又即系同呢一个叫做酱油方面咧系鼻祖啦，咁啊乜抽乜抽。好啦，呢、這个年代除咗乜抽之外咧，仲有啲咩蚝油啊，用油噶咯、哦。 系呢啲系后期啲嘅。 系啦，咩海鲜酱咁样噶咯、哦。 历史啦，系啦，咁应该系迟过夏太祖师啊，你知啊，但系嗰啲铺头基本上咧，即系乜都做噶啦嘛。即系如果佢做得豉油嘅，其他啲酱油佢都会研究一下，都会做埋一份噶啦。咁、 哦、 所以咧，都因为都系视佢为祖师嚟嘅。 系咁庙咧，有冇一个庙就系、是、 啊冇啊， 冇啊， 香港冇庙咯。 哎呀， 不过咧，如果主要供奉佢嘅地方咧，都系嗰啲即系嗰啲厂啦、工会啦、或者系卖酱油嗰啲铺头啊。咁样咯，即系呢啲咁嘅地方咧，先至有佢个神位咁样。 系有冇话佢个神位有啲咩特别嘅情况？譬如系咪要摆樽豉油喺度啊？ 咁我谂佢食得太多狗噶啦。嗱，讲真咯，佢嗰啲神位咧，相对嚟讲啊，较为即系第一，佢系冇神像嘅，即系冇画嘅，冇样嘅。 我仲啱想问你佢咩样添？又 冇啊，冇造型嘅，冇造型嘅， 冇造型添啊？ 系啦，得食下太咁样嘅啫。即系夏太先师咁样，即系写几多字喺度嘅啫。 哦。 不过咧，我就去访问过咧，就系咧，佢哋嗰啲工会咧，系会做夏太先师蛋。 香港嘅。 香港嘅，冇错，夏太先师蛋。 咦？咁佢哋个呢个蛋会做咩噶？ 拜下神啦，咁样嘅咋？ 主日拜神啦，宵夜拜神啦，拜神啦，大家啲行家一齐咁啊坐下，坐埋倾下偈啊咁样咯，即系咁噶咋？ 会唔会话咧？喺呢啲嘅叫做拜祭嘅时间啦，特别攞多几副唔同嘅豉油啊，头抽尾抽啊？ 我又唔见，我又见唔到有啊。 哦， 我又见唔到有啊。 咁啊，相当特别呢一个 夏太。系啊，其实好多香港呢啲咁嘅所谓我哋个工艺咧。嘅行業咧，都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保護神㗎。嗱，譬如話做酒嘅，香港做酒嘅廠唔多嘅，但佢哋會拜杜康㗎嘛。 哦， 杜康好出名啦。 而家香港都多咗好多，譬如手工啤嗰啲。 哦，呢啲就手工啤啲，我就唔知佢有冇。 不過就 傳統嗰啲做咩蒸啊？咩肉冰燒啊，咩香蒸啊， 係中國傳統酒品啦，係啊， 就會拜杜康嘅。 係咁拜佢嘅時候又點啊？即係又攞酒去拜祭佢嘅， 唔使噶啦， 又唔使，因為平時飲好多啦嘛。 一般嚟講咧，都係茶酒飯嘅啫，茶酒飯肉啊咁嘅啫。 嗯，咦，咁啊都得意喎。其實去到係咪特別去 飲食嘅嘢咧，其實都係好多祖師爺。 佢工會其實應該會見到佢哋幾多呢啲嘅傳統即係禮節。 係冇錯，佢仲有啲舊即係傳即係。而家啲工會都較為傳統嘅，都較為傳統嘅。咁啊，即係特別呢啲咁嘅老古老行業啦。咁不過就較為低調啦。嗱，唔係話大肆宣揚咁樣嘅啫。 哎呀，如果可以揾多啲，即係佢哋嗰個來龍去脈啊，甚至乎啊，原來佢哋雖然係佛山人，咁但係原來佢哋以前有啲咩特別嘅遭遇嘅，揾得翻佢哋嘅古仔咧，其實都應該幾有趣味喎。 可能有機會㗎。撞啊！我撞 翻 嚟噶啦！ 喂，咁我靠你撞翻翻嚟，又喺邓听众讲讲咯，呢个时 运高啊！撞到啊！ 好啦，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较早前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冒牌推销强积金计划。警方经调查后，再拘捕呢名男子同另外四人，涉嫌诈骗。消息指其中三人是前区议员，包括朱刚伟、杨旭同赵柱邦，怀疑他们作虚假申报。例如在入職前的入息記錄，警方說早前接獲投訴，指有人在社交平台和舉辦其他活動期間，在未有強積金中介人牌照下推銷強積金計劃，至今共拘捕五名男子，分別涉嫌串謀欺詐和欺詐罪，並在被捕人的住所和辦公地點檢獲文件和電子通訊工具。证监会、廉署和会财局首次采取三方联合行动，涉及两间香港上市公司涉嫌虚构企业交易总额1.93亿港元。廉署拘捕三人，包括一名上市公司执行董事。调查发现两间上市公司管理层涉嫌2018至2021年期间，同唱高散貨集團成員串謀虛構兩間公司，曾經同多間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公司進行多項企業交易，令兩間公司的收益被誇大8.390亿港元，以及虛報資產總值超過1亿港元。誇大的收益和虛報資產的行為，可能導致兩間上市公司的中期業績和年報披露虛假或誤導性的資料。美國國防部發表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指中國不僅對台灣，亦對區內所有鄰國加大軍事、外交和經濟壓力，以抗衡美國壓制中國崛起的努力。而針對台灣的壓力，包括發射彈道導彈飛越台灣，增加戰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以及去年8月包圍台灣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報告又指中國在印太地區採取更危險、更具脅迫性和挑釁性的手段，指出從2021年秋季以來，美國已經記錄到超過180宗解放軍對區內美軍飛機進行危險攔截的事件。 另外報告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中國帶來重大和意想不到的挑戰，迫使中國衡量中俄關係和對俄羅斯的實質支持，而產生可能阻礙中國崛起的聲譽或經濟代價。而中國亦從俄烏衝突吸取教訓，提到西方制裁俄羅斯帶來的影響，正努力實現工業和經濟自給自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稍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喺新界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至于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啲。咁九龙嘅入口就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咁龙尾就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主要就因为近住这个世界花园对开嗰度嘅意外事故影响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嘅龙尾近游丽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现时呢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就开始繁忙的，龙尾去到马场附近，而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府地福亨村一带呢都比较多车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佢的声音代表一个音乐的回忆。 私は中島美嘉です。 创作歌曲都同时成为电影及现实世界的天后。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后，中岛美嘉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中島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蓝色是代表寂寞，抑或象征自由呢？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3个星期6上映法国经典系列《蓝白红三部曲》。 今个礼拜呈现《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由奇斯洛夫斯基导演，女主角朱丽叶贝洛仙演技登峰造极之作。 星期六晚9点30， 港台电视31。 话你知， 我谂住阵间去海旁嘅餐厅食下午茶，顺便上网揾下工咧。 喺公众地方上网嗰阵，你记得要保护自己嘅个人或者敏感资料。 咩意思啊？ 咁嘅，处理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要避免使用不明或者公共网络，包括公共 WiFi。唔系嘅话，随时俾人截取到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噶。 放心，我会用翻我自己嘅网络上网。我平时上网啊，特别系要递交个人资料嘅时候，仲会先睇清楚网站或者应用程式嘅私隐政策，了解下自己嘅个人资料会点样被处理。 做得好啊！就算用自己的网络来上网，都要对自己的个人资料保持警觉。讲又讲啦，平时你用社交媒体嗰阵，有冇好好保护个人资料同埋私隐噶？ 社交媒体我都揀过先至用噶，开账户嘅时候只会提供必要嘅个人资料嘅咋。仲有啊，我会善用社交媒体当中嘅私隐设定，限制个人档案同动态嘅公开程度，例如设定只有自己认识嘅朋友先至睇到我嘅贴文同埋动态。 好啦，咁我唔阻你去食下午茶同埋揾工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儿播成，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喂，今朝 spot 到你，哎呀，食咗个甜，对唔住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先讲讲就系呢个羽毛球啊。 哦，好， 哇，羽毛球丹麦赛咁啊，李卓耀啦，咁啊连续两场咧反胜晋级八强， 厉害、啊。喂，你旧时咧好似都同屋企人打下羽毛球嘅小白，啊，近呢一两年你少咗听啊，少咗听你。 其实羽毛球咧。又要守翻上当年啦！ 你好叻，你好叻嘅。 我小学嘅时候系校队嚟噶，打到入四强嗰啲 friend 嚟噶，我系。 我哋讲下话当年啦，今日羽毛球咧几有趣啊！嗰阵时我哋细个嘅时候学咧学抽击啦，同埋学一个技巧叫捉波啦，即系吊波落去咁样。但系咧依家睇比赛嘅时候咧，其实就变咗好力量啊，变咗可以嘅话都系。板板都抽落去咁樣、 哦。以前學嘅時間咧、就由呢、這、一個即係羽毛球術語叫高遠球開始學嘅，即係由尾場打到對方尾場，而個波咧係要好靚嘅時候，一個好靚嘅拋物線去到對方嘅。咁嗰陣時日日練嘅時候咧，要練到個嗰、那個手感咧好強嘅，甚至乎嗰個波咧唔睇。 系 唔睇啊！你打嗰板你都已经知道系咪可以砸界， 系 即系所以嗱，我哋嗰阵时僆仔咧都已经系可以即系练到嘅话呢个程度。你 谂下，我你未答我问题，点解呢两年放低咗个羽毛球拍？因为我认识你嘅时候都有同屋企人或者我哋嗰时电台咧都有啲前辈啊一齐打下羽毛球噶嘛，好似系咪啊？ 系啊， 浩辉系咪啊？系打羽毛球， 系、 我印象之中都有啊。咁但系依家呢一样嘢又摆低咗，因为咧。两样嘅，你系打羽毛球咁，我踢波啊，跟阿辉哥佢哋踢波噶嘛，佢哋依家仲有 book 场踢嘅、 啊。 不过我阵时夹唔到时间啊，变咗翻晨光，佢哋收工踢五六点，咁、我晏昼啲时间冇理由全程都喺乐富噶嘛，大佬边有咁多嘢喺乐富搞得到，咁啊少咗参与咯。但系打羽毛球都系开心噶， 开心啊！羽毛球你谂下，即系佢一来一板嘅时候，同埋个策略性咧都好强嘅。咁而且咧就羽毛球同网球，我觉得其实有某程度上或者乒乓球啦。佢似嘅地方就係咩呢？當你落場呢係得一個或者兩個人嘅啫。咁、但係就係靠你嗰一個兩個人呢去到令到你可唔可以晉級啦，或者呢個發揮睇你狀態啦，亦都睇你嗰個嘅臨場嘅智慧好快。因為你每一板嘅抽擊過嚟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做嘅決定呢你係要喺嗰一秒鐘之內決定嘅。呢、這個同足球有少少不一樣，因為足球亦都係十一個人整體性啦。咁你當然你話埋門一腳嘅時候都好考你嗰、那個叫做反應嘅。咁但係喺個戰略上其实同呢一类型嘅板球嘅活动咧，其实系完全都唔同啊吓。咁、羽毛球咧，咁啊见到阿李卓耀啦，就好犀利啦。咁啊十六强咧就面对住日本嘅球手啦，咁啊亦都要打到咧就三局先至分出胜负嘅。咁啊今次佢能够咧就晋身呢一个嘅晋身八强啊吓。咁啊可以话咧就问鼎啊呢一项啊超级750级别嘅赛事嘅冠军机会咧大增。咁我啊梗系又哇你见佢其实一入一赢嘅时候咧。又是手握拳头，哇！嗰下嗌出嚟咧， 系激动啦。 系啊，咁啊，继续俾心机啦。香港无论系男子定系女子嘅羽毛球队，主要角度咧，同大家跟进下香港足球代表队啦。咁世界杯外围赛咧，第一圈次回合咧，作客两球不敌不单，不过咧总比数4-2咧晋级啊。咁啊，大军咧，琴日凌晨咧翻翻嚟本港啦。咁啊，本地媒体咧都争相啊，咁样去叫做问一问，喂，点解会踢到咁样噶？咁好多嘅香港嘅战将啦，即系特别系胡俊明啦，有讲话高原作赛咧就唔系借口嚟嘅，咁啊承认咧呢场波大家叫做身体上咧唔适应啊，比赛用波同埋球场咧都对于成队香港队都有啲不利啦，咁样嗱唔好理咁多啦，咁啊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 而家啲港队嘅选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我真系要好大力去称赞佢哋，嗱除咗系踢波嗰个态度好之外咧，即系例如我哋之前亚运嘅时候，你见到佢哋追波咧，就算已经知道自己输紧嘅时候，佢哋去到可能80几分钟嘅追波嘅态度咧， 系 好值得鼓掌，因为你去到你明知道你就算追，咁你会唔会影响到个战局啊？其实已经大家知道未必会，但系佢仍然好肯去追波啦。另外一样要我觉得大力赞嘅咧，就系佢哋除咗踢波嘅态度之外，就系佢哋做人嗰个态度，即系佢哋已经唔会就喺度话，系啊，可能因为高原啦，或者有啲咩事件，即系佢哋有好多嘢咧会揾一个藉口，甚至乎传媒有阵时好好帮佢哋揾个藉口，佢哋都话我唔想要呢啲啊，我哋系踢得唔好嘅。我哋就要话我哋睇得唔好，发挥得唔好嘅，边度唔好嘅，我哋就要面对佢，然后改进佢。 系啊， 呢、这个态度咧，系对于即系甚至乎成个香港队嚟紧嗰个嘅叫做进程咧，系好重要，都系由个态度嗰度开始。 系不过今次港队啦，就喺世界杯外围赛第二圈咧，就被分配到去 E 组啦。E 组咧都系列强林立啊，包括有亚洲二哥啦、伊朗啦咁啊。第一场咧，大概11月16日啊吓， 硬仗啊， 系11月16日咧就会作客伊朗。另外就11月21日到啦，都系下个月嘅赛事啊，就会主场对土库曼嘅。咁啊，土库曼就喺翻香港大球场嗰度啦。寄望香港队嘅球迷咧，就为到球队打气啦。嗱，土库曼咧有一位我哋都好认识嘅佢哋嘅国家队嘅队员啊，就系、是、呢个明加索夫啊，系啦，就有呢个土库曼嘅国脚嚟嘅。咁啊，到时咧正啊，成日喺香港踢波啊，因为踢杰志啊嘛，即系明加索夫。咁明家到时咧就会帮翻土库曼啊吓，咁啊呢个画面咧其实好少喺香港发生嘅，即系人哋成日喺香港踢职业足球联赛嘅，跟住就代表翻佢自己嘅国家咁样。OK， 咁啊再数落去已经去到2024年嘅3月啦，主场对乌兹别克啦，同埋作客都有另一场对乌兹别克嘅。咁啊成个咧中国香港队嘅世界杯外围赛咧嘅旅程咧。就会咧延续到啊个战火会去到咧6月嘅，即系2024年嘅6月咁啊，即系追踪住港队比赛嘅你咧，就唔好错过任何一场赛事啦。咁你话有冇机会晋身世界杯外围赛咧？有机会不是梦噶，不过真系每一场都要。硬仗嚟嘅，每一场都要踢好咯。 咁如果你话足球方面咧，都可以睇下各大联赛嘅。喂，其实今届嘅德甲咧，个亮点可能会多咗。第一，拜仁慕尼黑咧就暂时其实喺呢个联赛榜上面排名第三嘅。虽然啦，第一你话古信，第二咧就史特加嘅，多蒙特基咧第四嘅，咁佢哋都系19、18、17分呢啲位置，其实都系争一两场啫。咁但系你睇到咧，就已经唔系话一开头个战局咧。拜仁慕尼黑又一枝獨秀啦，咁你起碼有得跑下個其他球隊。一個聯賽咧，如果你永遠都係得一兩隊睇嘅話咧，其實都幾糟糕啊嚇。咁如果你望翻英超方面啦，咁啊而家暫時喺榜首嘅咧就係熱刺，咁啊同阿仙奴咧都係同分嘅20分嘅，咁啊成績都唔錯啊。咁啊大家都睇咗8场啦，曼城就喺第三位，因為之前輸咗一場啦，係啦，咁啊阿仙奴又贏咗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今屆嘅英超咧嗱有得爭咧。先至可以令到球員嗰個競賽嘅心理會更加強。 係，認同小白咁樣講，不過要睇下歇冬之後，特別係德甲啦。咁啊，我都好刻意睇咗幾場拜仁啊。咁啊，拜仁依家個進攻三叉戟咧，越磨越利啊嚇。 係啊， 咁啊，哈利簡尼已經完整咁樣融入球隊啦。咁啊，踢得好好。咁呢個就係個 win-win situation 咯，即係雙贏嘅局面。嗱，你放走咗哈利簡尼，好多熱切嘅球迷都話：，哈利簡尼咧，你放咗，究竟放好唔放好？你放咗哈利簡尼喺德甲嗰度咧，就大放異。开始识助攻，开始识入波，开始帮助拜仁做到一个 dynamic 啊，即系发动机咁嘅角色。调翻转头，你热刺其实原来冇咗哈利简尼， 你而家系榜首嘅位置。 系啊，即系我谂球员咧少咗一位之后咧，大家就会肯用多啲个脑袋。嗯、我哋应该点样灵活走位啊？战术上应该点样调配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到辅助边一位球员去入波或者进攻啊？咁大家都会谂多咗。其实哈利简尼都系一样，佢去到德甲嘅时候，佢去到拜仁咧，佢都会谂我到底应该点样去到融入一队球队。其实你睇到本身热刺成队波，即系个个都系精英嚟嘅。佢精英之后咧，佢哋大家可能有阵时踢得耐咗，会俾啲战术或者局限咗佢哋自己嗰个发挥。 嗯， 大家可以作出脑袋上面嗰度改变啊，因为其实体能老实讲，好多人都系差唔多。但系你可以喺踢法上面或者态度上面有改变咧，就令到成队波个风气咧就不一样。 同埋有趣啊，话哈利简尼其实德文唔系好叻啊嘛，咁啊反而识几句韩文咧，咁啊队中啊金文圭啊金文圭啊踢得好好嘅一位南韩球员啦，咁啊帮佢做下啲翻译啊，成日都有啲媒体朋友影到啲相。不过嗱，转个角度咧，球员嘅生命咧就好在乎两只字去影响，就系、是、受伤。咁今日开咪之前都同小白去倾谈下尼玛呢，至少唞八个月啦，十字韧带再加半月板先裂呢，呢一个绝对对于一个球员嚟讲呢係好难搞。当然现今嘅微创科技手术呢其实都好高超啦，但係我印象之中呢，伤十字韧带呢就足球员多啲，半月板撕裂呢就篮球员多啲。咁呢尼玛就融合咗足球员嘅受伤再加埋半月板嘅篮球员 伤了， 因为咧半月板我成日好多 NBA 嘅球员都伤过半月板同埋十字韧带，但足球员就多啲伤十字韧带多少少， 因为啲铲截啦。 哇，佢呢个真系伤了，即系有阵时候我见到尼玛都觉得啊，真系比较难搞。嗱，你话佢好波咩？佢梗系好波啦。你话佢私生活唔检点咩？佢梗系唔检点啊。但系咧呢个都系佢伤患咧，都系属于尼玛好似一个标签咁样。点解咧？有媒体咧统计过啊，尼玛咧自2018年至今咧，其实咧五年来咧伤咗640日啊！ 哇， 都几夸张，五年伤640日，差唔多 一半时间 喎。系啊，一年365日，佢成二，即系有两年时间都系唞紧啊、伤紧咁样咯。咁呢个真系要学下球王美斯啊，因为美斯咧 养生之道真系好好。 你留意一下咧，美斯踢波咧，点解佢咁少受伤咧？佢啲受身啊，啲揿地嗰啲技巧好叻噶。即系美斯咁好波，盘扭技术咁好，几多大只嗰啲前锋啊，或者中场 会撞佢，会铲 佢。咁点解美斯会咁少受伤？人哋咧，即系防止自己受伤嘅技巧好高超啊！佢铲嘅时候，可能已经用只手揿一揿个地，或者多两三个转身去射咗嗰度力啊！呢个系现今足球员咧必须学习嘅一啲技巧嚟。 系啊， 咁啊好明显，即系 尼 玛 就争啲啦。咁啊，直啲讲句就系、是，我谂踢波都要学，未学行先学跌啊！跌都要有技巧嘅。咁你谂下，其实佢咁贵，佢系以9000万欧元咧，即系个转会费啊吓，咁啊由呢一个巴黎嗰度咧就收购啦，咁啊去到就系嗰度踢波。咁沙特踢波嘅时候有传啦，佢人工高达3亿欧元嘅。咁你人工高达3亿欧元，咁啊重伤又上唔到阵嘅话咧，其实都我谂对球队又好，或者佢自己都唔开心啦，受伤冇人想嘅。咁而家个军医咧就暂时话到佢真系有机会要做手术，同埋咧就系缺阵8个月，即系今季其实都应该冇乜机会再上阵噶啦。白买咯，少少感觉系。 总之早日康复啦，啊球员都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啊。 手机影片传给谁？全要问，再察越你越结，但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弃敏感。为何停停望望镜？这么恶心 ，no， 慈眉善目可是因太窒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无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 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陷，眼看着你待我狠，只好更狠。原来旁人犯罪了，可分刻我心。哦、oh, ，原来只。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越冷。恳请你别害我。不必懂杀生，我却被你点上了炸药引。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残酷 7:54，佢系 CY 陈宗泽，由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必要之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 AI 咧真系大行其道啦， 系啊！ 有冇话咧最近你哋认识咗一啲关于人工智能或者啲科技嘅新嘢？你觉得系哇？好震惊啊！咁样咧， 我写 essays 其实佢都已经好犀利噶啦， 系啊，写文章啊，或者学你把声啊，依家咧成日咧啲电话打嚟咧就唔出声喎，吓，咁我就喂啦，或者喂讲嘢啊， 你唔好喂啊， 系啊，原来会偷咗我把声、 啊。我而家咧见到嗰啲来电咧，一拎个电话佢唔讲嘢先嗰啲咧， 系， 我直接收线， 系， 即系以前咧都会问多几句嘅，即系你知我不多口噶啦，咁啊同佢讲多几句嘅。而家咧我咁多口人我都收声、 嗯， 我惊佢攞咗我把声， 系、啊， 你特别咧。而家成日都话咩 WhatsApp 骗案嗰啲咧，佢有啲系甚至乎系会打嚟咧就见埋你个样嘅，嗰啲更加唔好接，因为佢 AI 可以 crop 咗你个样， 系咯， 然后攞你个样咧去呃你啲至亲， 好惊 啊！我知我寻日真系啱啱收到个境外嘅唔知咩字头嘅电话打， 你听咗啊？ 讲嘢 冇啊？唔系净系 FaceTime，、哦、即系佢系停想打视像俾我，即系我心谂我好惊系啲。恐怖嘢啦， 就冇睇啦。 我連接都冇接， 好彩啫。 係，但其實我哋做電台，把聲都出曬街啦。 係、哦， 但係你冇身份認證噶嘛，係咪先？即係個電台，你攞咗你把聲，你唔會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啦。咁同埋我自己要做電台，唔會用全名做噶嘛。 嗯，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啦，係啊。 可唔可以喺以後嗰啲識吞加翻你嘅全名？ 唔需要啦， 好想幫你啊！ 咁多年喺隔離街又冇用，呢度又冇用，咁就唔需要用啦。都廿幾年啦，係咪先？ 哎呀，咁、啊、我點算啊？ 唔緊要，你都係用小白噶，我成日都叫你小白噶。我冇話，喂，白元浩點睇啊？長波，你留意一下我做節目，我都叫你小白噶。 我天空海闊通常都係楞埋白元浩三個字。 咁我就少啲關心啦，天空海闊嘅嘢。 我見環球榜都有李志剛咯，係咪？ 我淨係關心中島美嘉嘅啫。我知你有個中島美嘉訪問，點啊？船仔關於 AI。 系啦，因为最近咧，原来英国嘅私校啊，已经委任咗一个我自己真系冇谂过会委任嘅一个人啦、啊，就系、是、委任咗 AI 机械人做校长。 会、 佢竟然系做校长，咁佢主要嘅职责咧就系协助人类嘅校长去完成佢嘅工作的。 哦，即系校长嘅秘书、哦。 系、啦，咁但系佢哋就真系叫佢做校长咁样，咁咧就系校方同 AI 嘅发展公司合作啦，就希望可以帮到佢处理一啲公务嘅、譬如啊拎一啲建议啦，尤其是咧系帮一啲支援教职员啦，尤其是帮，尤其是啊帮一啲咩学生咧，就系、是、有 ADHD 啊，即系过度活跃症嘅学生，咁、加埋可以编写一啲学校政策咁样嘅，咁、 有份编写学校政策添啊， 系啊， 哇，都几大权、 啊， 或者嘅帮忙度几高啦，唔好讲个权力啦，我估最后咧，嗰、那个 决定权啦、 啊，决定权 都 系喺 翻校委会嗰度， 校委会啊，校长，呢、這个都好大考量，究竟校委会大啲定系校长大啲？哇，呢、這个都系千丝万缕喺前排嘅讨论。我哋讲翻呢个 AI 先啊， 冇错啦。咁佢系透过我哋所谓有啲似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嗰啲聊天机械人咁样嘅，亦都系透过演算法去答问题啦。咁系希望呈现翻一个哎呀好聪明啊，亦都系好专业嘅形象嘅。咁、但系点解佢要用佢咧？个原因系佢有分析大数据嘅能力。 哦， 即系其实可能啲学生系需要啲咩？根据原来啊，出边咧有100个学生咧，佢哋咧都系需要呢一款嘅教育模式嘅，咁样不如我哋喺呢个政策入边咧，又加入呢一款教育模式，可能系 work 嘅喎，咁样。 我都冇咁宏大啊。中大我哋嘅颓范选举，啲学生最唔中意呢两款，麻烦剔除佢咁样，咁可能会简单啲、易明啲啊，系咪？ 系啊，类似咁样嘅嘢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最好笑系咩咧？呢一个 AI 校长咧，系唔需要咨询其他人嘅， 同埋唔使发薪俾佢系咪？ 系 唔使俾人工佢嘅， 俾电佢得啦。 系 啦，系啊，其实确保校长永远都拎到支援啦。咁我谂到啊，咁 AI 校长咧，我嗰阵时睇一睇个 topic 咧，吓一吓，唔系净系得个 AI 啊嘛，咁样。哦，原来有人类嘅，咁而且呢间学校咧收费都唔平嘅，私校嚟噶嘛。嗱，佢支援个学生年龄界咧就大约系4-13岁啦，学费每年咧最多要3.2万英镑， 哇， 即系30.4万港纸啊， 哇，贵族 学 校嚟 系啊，蓝血嘅， 系啊，呢个咁嘅价钱喺香港应该喺屯门嗰啲先 系 啦， 系啊，系 屯门读书嗰啲。哈哈哈先知系呢啲假， 学校睇到嘅哈哈哈啦， 冇错，可能因为咁样佢加入咗 AI 啦，咁我希望 AI 呢一样嘢系真系帮到教育界发展嘅。 小白睇睇个天气啊！ 喂，好啊，望一望先，咁啊，出边大致多云啦，嗱，有几阵雨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7度嘅吓，咁啊。而家2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6%嘅。 系，唔该晒小白啊！咁啊呢个时间咧，请埋 Dicky 同我哋一齐分析下大市先。今日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系 ，Hello， 小白你哋好。今日我就想话星期五愉快之余咧，要讲声长周末假期愉快平安。 系啊，因为礼拜一咧就系假期嚟嘅。不过咧今晚美股表现咧都真系麻麻地。咁啊十年期嘅美债咧逼近5厘啦。咁啊股市咧都真系争啲。咁啊亦都转个角度咧，阿鲍威尔鲍 Sir 咧又再放下鹰先嗱，近日咧其实都冇同Dicky咧跟进下啲美股嘅情况啦。咁虽然你话琴日有啲个别嘅业绩都出嚟唔好，包括 Tesla、TSM 啊等等啦，都麻麻地，盈利有少少倒退啊，或者不似预期嘅情况。但系咧，阿鲍 Sir 嗰、那个讲话咧就话啊，有机会咧又提翻个加息嘅步伐，咁啊一日讲加息，一日讲咧。減息，一日講加息，一日講減息，真係好似上個禮拜 Dicky 同我哋話齋啦，即係啲港產片橋段啊，攞朵玫瑰花出嚟搣啊，中意你唔中意你嗰啲咁嘅玩法，點算啊？夾硬美股啊跌200多点啦，咁啊你睇法係點咧？又點分析後市咧 ？Dicky 一次過交俾你講啦，唔該曬。 好，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一句嘅啫，都好似即係大家可能已經諗到係一啲歌詞，就係咩咧？就係、是、債息如果係 high high high 咧。個股市咧就 no 嘅嚇，點解會咁樣啦？咁我諗即係最直接了當咧，就睇下鮑 Sir。其實咧，阿鮑 Sir 尋日講嘅嘢咧，應該咁講，大家都要即係咀嚼同思考，因為其實佢講嘅嘢咧都幾大段下嘅，甚至乎咧佢最早開始講嘅時間咧，大家都曾經啊有幻想過，就話咦個利率會唔會已經係真係升到好 high 啦，好高啦，有機會咧就唔再加咧咁。咁但係咧佢往後咧佢講嘅言論咧又真係令到大家都幾難揣摩嘅，因為之後咧到話喂貨幣政策咁樣點做啊？咁佢又係一如既往嗰啲好嚴肅嘅表情啦嚇、啊，就話其實都好謹慎、好嚴謹咁樣、好嚴肅咁行事啦咁。咁我都見，即係平時佢講嘢嗰種態度都係好嚴肅，即係加息起嚟咧都好嚴謹㗎啦。咁好啦，即係嗱，如果你話就咁睇尋日啲經濟數據咧，咦的而且確、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仲係九個月以嚟嘅低位㗎喎。咁即係點啊？即係美國嘅就業市場仍然相當之勁啦。咁但係、又再講落去咧，就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咧，個通貨膨脹咧。都仍然是高，这个都是他的说法来的，就是说认为呢未来联储局的加息的步伐虽然在现在这一刻呢未必说真的要继续下去住，但是呢那个通胀的目标是不是现在这个水平啊，是 2%， 啊，即是说简单地讲一句啦，就是现在就是朝向一个正确方向行的啦，但是通胀都仍然是比较高，咁所以都是要继续简单啲一句啦，咪就是又要见机行事咯，睇下嚟緊嘅通胀系咪真系回落，并且朝向咧即系局方管理嘅目标2%嘅呢个水平。嗱，所以就咁讲咧，呢一个期货市场听住佢讲嘢嘅时间咧，就会觉得哎就定粒落啦，掂晒啦，十一月肯定唔加噶啦。12月加息的機會率咧，都少少降温嘅，佢講嘅時間。但係突然之間咧，即係諗多兩諗咧，又會覺得，咦？咁但係咁再遠距離啲咧，同埋阿鮑 Sir 都冇話唔使加喎。咁加埋啦，咪又係嗰句啦，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又緊張啊，避險情緒繼續升温啊，金價又彈啊，美金又彈啊，即係嗰幾個尋日都講咗嘅情況咧。咁當然啦，個別嘅業績咧又係個別嘅事啦。好似尋日我已經率先講咗，哇！咦？見到 Tesla 好唔掂喎，股價喺延長加息時段咁嘅啦，即係業績麻麻地啦，咁佢嘅股價就散咗啦，咁佢嘅股價跌就當然都會拖累咧，即係幾大指數啦嚇，咁啊當然就 S&P 又好，你話喂 Nasdaq 又好，都一定會受到一定嘅影響㗎啦，咁但係咧又唔係間間業績都差嘅 ，Netflix 咪幾好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個美國股市咧，其實如果你話我哋講短期嘅即係走勢咁講咧，都幾明顯個 S&P 500指數就係一個好小型嘅頭肩頂嘅形態，即係點啊？咁就成座山咁咯，咁而家點樣啊？跌咗個山腰，穿咗個頸線啊，咁就可能會繼續做個量檔跌幅。咁啊，有陣時即係其實分析呢啲嘢咧，就真係又係嗰句啦。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走勢唔好咧，其實都係反映緊好多啲基本面令到市場嘅信心係唔係咁樂觀，咁而導致到股份或者係甚至乎拖累埋個指數下跌嘅。咁所以即係只不過係一個表徵嚟嘅啫，咁但係內裏嘅原因咧，咁我諗如果真係要幾個字去講咧，就仍然係利率咧都係居高不下，同埋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嘅風險咧就日趨緊張咧， 就已經可以概括頭先我講嘅嘢啦。 係咁啊，轉個角度睇埋港股方面啦，咁啊，恆指琴日要跌啊，跌436點啦，收報咧17295點啦，咁啊，成交金額咧亦都不見配合啦，咁啊，講緊900多億嘅成交，當然比過往嗰兩日，即係譬如我同你食下 tea 下午茶嘅時候咧，嗰全日嘅600億成交已經多多300億俾你啦，係 啦， 真係多咗多咗啊，咁多謝曬咁樣，咁但係咧港股咧，咁見到報章都形容啦，成個下降嘅通道咧，兩條線就畫曬出嚟啦，咁啊，有冇機會再下市低啲嘅水平咧？呢個亦都係散户股民咧或者晨光嘅听众朋友关心嘅，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宏观地睇埋港股嘅表现啦，好嘛？唔该。 好，咁啊，其实咧，即系恒生指数嚟讲咧，即系距离现在嘅低位咧，而家就大概都系200多點嘅啫。咁你话有冇机会真系下破或者下至呢个水平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真系就咁望埋去咧，我哋都唔可以完全避免呢个可能性。嗱，喺美国股市过去呢，即系两个月，可以话系用一个。即係高位，但係出現一個回吐，甚至乎調整嚟形容啫。但係我哋嘅港股咧就持續已經係相當之低迷㗎啦。咁大家會話：喂，唔係喎，內地啲經濟數據阿德基嚇，呢個GDP 係幾好㗎喎，零售銷售都唔曳喎，咁樣仲有喎，內地推咗好多政策出嚟㗎咯，乜嘢都有㗎咯，都已經咁好啦。咁香港我哋等咩咧？咁啊，梗係等施政報告啦。咁起碼都有期盼喺度啊。咁但係點解股市表現咁曳呢？咁我諗咁講啦，即係話喺外圍都未調整嘅時間，我哋表現都唔特別理想㗎啦。咁當外圍都真係要跌，再加埋地緣政治風險，就即係呢個又係呢有一個可以話已經係唔止二次啦，而家整三次呢對於金融市場帶嚟一個傷害，因為個原因就係話呢件事咧，即係就咁講地緣政治風險，又或者特別講而家呢個以哈嘅戰爭咧，喺度演變緊，咁所以呢個又成為咗一個對於金融市場一個潛在嘅變數同埋衝擊。咁再者咧，即係你話喺講而家我哋香港港股咧，即係成交市場都低迷，咁都反映得到啊，即係外資參與度低咗啦。咁但係內地嘅投資者嘅熱衷度都仍然保持，咁但係咧都始終要即係多翻啲。外資嘅投資者咧，重新入市啦，咁先至可能令到個景氣會好啲咯。咁所以即係喺目前呢一刻，即係好多嘅利好消息都好啦，市場會好短時間就消化咗噶啦。譬如話啊，之前喂匯金嚇唔係話買呢類人咩？咁但係啊，之前又有一單就新加坡度查緊個別啲內銀，甚至其他嘅國家嘅銀行。可能涉及一啲詐騙，咁當然有排查啦。呢啲即係商業嘅一啲嘅，即假如潛在嘅一啲嘅犯罪行為都好，咁但係可能係即個別嘅客户啊問題啊嗰啲，即其實實際上唔係好影響嗰間銀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投資市場嘅氣氛咧，同個信心咧都係比較不足咯。咁好啦，咁啊唔止邊度先有支持咧？如果你話即係從一個技術分析嘅角度，甚至乎睇翻我哋恆指舊年十月全城哈佬喂，當時見底，當然當時見底都幾斬釘切鐵話俾大家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回翻落去咧，咁我簡單啲講啦嚇，即係大概16500點到16800點咧，咁呢一個少少嘅區間咧，的而且確都仲係一個支持嚟嘅。咁如果屆時港股即係落到呢個位置，並且有啲反彈信號咯，咁啊即係希望就。有機會就屆時否極泰來啦，咁但係而家就咁望落去牌面望到嘅一啲嘅，即係無論係環球嘅一啲地緣政治啊，市場對於正面消息嗰種極速嘅消化，咁再者加埋就係好似連美國都好，阿鮑威爾都唔係講啲乜嘢好令到市場震驚啫，但係個市場就係諗多兩諗咧，都覺得都係唔係啦，唔係太對路啦。咁可能都係要繼續回多少少啦，咁所以情緒上高都係，如果個鐘擺我經常嘅比喻，而家都係一個少少係恐慌嘅情緒。 咁同 Dicky 咧講埋呢一個題目啦，咁打工仔一定關心啦，三個英文字 MPF 咁樣啦，咁MPF 嘅資金咧早兩日都即係睇到啊，好少見到喎，中港股市嘅基金咧三年咧首度啊有流出嘅情況啊嚇，咁嗱雖然流出啫，但係中港股市都仲有 fans 嘅咁啊，嗱反而美股基金咧同埋懶人基金咧就大家你即係你諗下，大家要幾冇乜投資意欲或者一個。 MPF 回报几低先会揀懒人基金或者 Money Market Fund 啦，即係如果我哋业界人士会觉得转啊转去呢几个好似都还可以喎，咁啊嗱 ,Dicky, 当然要交俾你去帮我哋睇下我哋打工仔啲辛苦努力供返嚟嘅 MPF 点搞法呢吓、啊、嗯。 系，即系讲到呢一个点样做好呢一个强积金咧，就即系几难三言两语讲嘅，因为即系过去我自己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十几年咧，讲呢个 topic 咧都要讲几个钟。不过同神光嘅听众讲咧，就精神奕奕咧，点都俾到少少感浪大家。 好啊， 嗱，大家自己拣做个 MPF 嘅投资咧，其实注意几样嘢。第一，首先你要睇下你即係幫襯嗰間公司啦，你揀嘅基金啦，收取緊幾多嘅管理年費先嚇？呢個第一點，即係你揀只基金，可能係唔同嘅喎，同一個供應商咧，啲基金都唔同管理年費喎，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睇下佢哋過往嗰兩三年嘅回報嘅表現，同埋佢哋喺即係市況出現唔同情況，例如升啊、波動啊或者跌市嘅時間嘅回報表現，呢個都係往績嘅一個參考啦。咁但係最關鍵嘅就係因應住你自己個人風險，即係你話喂，好似阿 O 咁後生仔嘅，咁梗係冇咩問題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喎，好似阿 Daddy 咁樣，即係年紀漸長喎，咁啊，即係個風險控承受能力就低啲啦。好啦，咁最後咧就係、是、除咗自己計算風險咧，市況都件好關鍵嘅事嚟嘅噃，因為大家以為啦嚇，買債券啊低風險㗎啦，咁唔係㗎。如果係持續一個加息嘅週期裏邊，冚冚聲咁加息咧，哇！你啲債券基金咧都可以好多個噃，咁尤其是長期嘅債券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可以話就咁係即係完全覺得一個好想當然嘅心態嚇、啊，強積金埋時間啦，都係翻新工嘅時間，人事部俾張方我填，咁我都係按比例，都係好啦，十啦呢、這個二十咁樣，即係個 percentage 嚇、啊、個比例，呢、這個十五啦咁樣，即係都係斷股嘅啫，咁千祈唔可以咁樣，咁斷股就絕對唔得嘅，係真係要經過思考嘅。咁但係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幾樣嘢咧。都是去到尾聲的啦，即是你說加息周期去到尾聲，咁債券基金就算要跌都跌到尾聲啦，咁股票市場都即係叫做出現咗一定嘅調整，咁開始呢個吸引力呢就慢慢浮現咁樣，咁中港股市都好啦，都好低殘㗎啦股值都，咁所以就即係都係嗰句時間有限，即係如果你話要講呢個 topic 都係真係認真講，真係講幾個鐘，咁但係呢幾分鐘相信大家咁都吸收到少少㗎啦。 嗯，放心，主持人呢往後再會搵呢黃德基先生呢多啲講下啲 MTF 啊或者我哋係呢點樣可以有一個正確嘅理財嘅價值觀啦、啊、呢、這個呢作為即係香港市民呢都好需要自己學習，正所謂自己 MPF 自己睇住嘛，老老實實。 係，同埋呢即係 MPF 就係你退休唔使供啫，但係都要搞好噶嘛，系咪先？咁有安乐嘅退休日子噶嘛？ 冇错， 投资嘅路比工作嘅路，比供 MPF 嘅路都要长噶。 系啊，今日早上咧，多谢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咁多啦。唔该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多谢好，拜拜。 点洗澡，自家食房里，总之分数别要再追。窗边飘落小雨点半世亦如碎花，一天一地一个人放空了带点神化，躺于沙发轻扫起那支渐渐吉他。 字系 Yumi 中游美，有呢首作品叫做《下一个暑假》。咁啊，提提大家啦。嗱，今日咧就有，仲有20秒到啊，同大家讲下。咁个礼拜日啊，10月22号咧，咁啊可以免费入马场。咁啊睇下马仔之余，点解咧啊？就有一众嘅杭州亚运嘅得奖运动员咧，都入到马场入边咧，就分享佢哋嘅喜悦，仲会攞埋块金牌俾大家睇。放心啊！市民咧就当日系免费入场嘅，咁啊想去睇下嘅朋友咧就自己霸定个好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就以巴局势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现时面临历史转折点，美国正千方百计将人质带回国。拜登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试图消灭邻国民主国家，他将对以色列的攻击和对乌克兰的暴行相提并论，强调不会让哈马斯这样的恐怖分子和普京这样的暴君获胜，确保以色列和乌克兰成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拜登说当地星期五向国会提出紧急补充资金方案，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拜登又说在加沙的民众急需食水和医疗物资，并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重申美国仍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利。以色列之前同意让食品、水和药物经连接埃及的拉法口岸进入加沙，而埃及亦同意开放拉法口岸，让20架运载人道救援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预料口岸最快今日开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运送救援物资的首批车队已经在边境准备就水，但他指出医院的发电机、救护车和海水淡化厂亦急需燃料，敦促以色列容许燃料进入加沙。到访埃及开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火，并迅速不受阻碍地向被围困的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埃及官员透露，古特雷斯今日将前往拉法口岸监督救援物资车辆进入加沙的工作。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泽俊在东哈会见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以巴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谴责伤害平民的袭击行为。泽俊表示，当前以巴局势危急，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贯主张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正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密集沟通，推动停火止战。卡塔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卡方保持溝通協調，為緩和當前緊張局勢發揮建設性作用。胡萊菲說，以巴衝突再次爆發是巴勒斯坦問題多年來無法解決的結果，卡方正積極開展外交斡旋，推動局勢降溫。卡方高度重視中方作用和影響，願同中方加強溝通，为早日公正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努力。

8:38，今日做咩好啊，船仔？ 今日咧就系等大家开心一啲，既然个天咧唔系好靓嘅时候，诶，睇、一套喜剧。 好啊，我同小白咧都好多喜剧可以分享噶啦，都中意睇唔同嘅笑匠嘅作品。我又想听一下咧，仲系学生时代嘅你啊，你嘅喜剧系乜嘢咧？我想听 一下。我都系周星驰， 我都系周星驰。 系边一套咧？边一套最 wow 到你啦？ 我自己好中意审死官嘅，尤其是咧啱啱睇完鬼片咧。你咪好驚嘅一個人，我呢個時候我一定會揾套審死官出嚟睇嘅咯，去中和翻。 審死官我成日會撈亂噶，將白麵包青天咧，同埋咧審死官撈亂嗰啲劇情。我想問戚秦氏咧係審死官定 還是？戚秦氏審死官， 係戚秦氏係審死官， 係啊， 係嘛？ 系啊系啊，我都有啲混乱，我系同 你都有啲混乱系嘛？ 因为我同另外一套戏都调乱咗噶， 白面审死官同埋白面包青天咯，即系有两套都系， 一尝试系审死官嘅， 系一套系妹姐做老婆嘅， 妹姐咪阿审死官咯， 系啊系啊 系啊，有另一套就系阿嘉玲姐做老婆嘅， 系啦，就另一套 姐做老婆，都系呢啲叫做公堂嘢啦，即 系 公堂嘢啦。咁我 记得我同九品芝麻官有时会捞乱啊。 系啦，咁啊九品芝麻官咯，系啊。 因为都系喺公堂入边，唔知喺度。 不过 pose 唔同啦， 个 pose 你 讲 啱喎。九品芝麻官好似真系先系戚秦氏，我印象之中系啊，印象之中系啊，我印象之中九品芝麻官先系啊，应该系。 但我记得妹姐嗰个 包龙星 咯， 包龙星系边一部啊？ 妹姐嗰个就一定系审死官嚟， 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好嗱，唔紧要，我哋咪揾翻咯。总之，喜剧咧就系令到大家睇完之后都好 happy 啦。咁样，小白咧，你睇中意睇咩？ 喂，如果连埋屋企人一齐睇嘅话咧，审死官对佢哋嚟讲都太 happy 啦，因为嗰啲对白佢哋未识笑啊。不如揾翻 Mr. Bean 啦， 系 Mr. Bean 咧，真系一住啊！佢最住嘅地方就系咧，佢好多时佢唔使有啲咩稿啊。基本上就是用佢啲鬼形鬼声嘅动作啊、眼神啊，即系你睇佢飞发谱嗰啲咧，系真系 系 好笑， 有啲肢体啦。嗱，补充翻先啦，即系我哋头先系讲紧同一部戏嘅，原来叫套戏叫九品芝麻官之 白 面 包 青 天， 就系包龙星啦，就系帮阿戚秦氏啊申冤解说啦。 戚秦氏就系九品芝麻官嘅， 系啦， 审死官啊真系妹姐嚟嘅， 系 啦，即系大家就唔好混淆咗。虽然两部都系好好嘅电影作品啦，咁啊，小华头先讲就系Mr. Bean 啦，昂斗先生， 昂斗先生系 啊。 不过你即系讲翻审死官咧，其实我记得妹姐一出场嘅时候，第一个 shot 咧都系震慑，我记得系轻功踩豆腐噶嘛， 系， 好似系， 好似系有踩豆腐呢个幕嘅。咁你嗰下哇，你真系系做咗一个咧好大嘅嗰个叫咩对比啊， 系， 因为一个完全唔识功夫，但 系 把口好得嘅，另外嗰个把口唔得嘅， 系， 但系功夫好好嘅， 能文能武啊嘛， 系， 唔系华文华武， 锋笔啊嗰啲摆喺个牌匾度啊， 讲开华文华武咧，就我自己真系最喜欢嘅喜剧就系《唐伯虎点秋香》啦，因为呢一套真系我估我睇咗咧超过300次以上，但系仲会识得笑咧，真系好难嘅。入边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好好啦，咁亦都好靓啦。嗰阵时嘅巩俐咁样，秋香姐咁样，秋香姐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嘅。啊，礼拜六日嘅话咧，如果天气唔太允许咧，咁啊，不如留喺屋企，大家睇套笑片啦，开开心心又一 day 啦吧。 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亦都会见到砖头的存在，因为砖头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大家又知不知道究竟砖头是怎样发明？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这间屋放我不下，好应该放我走吧，彼此忍让吧好吗？讲得多原来很假，这颗心放我不下，好应该放我走吧，不必抄袭电影讲，想归家随时归家，留住你一双球鞋，留住你一双玩具，然后放开这关系，幻说这段 组的砖头原来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了。最初的砖头制作过程其实很简单，用了一些黏土、水和植物的残渣，甚至会用一些动物的毛发去整成的。砖头的形状一开始会用手去捏，然后再晒在阳光底下两个星期，这样就可以用的了。砖头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制作简单，原料亦都是到处都有。砖头最早其实在中东的一些地方出现，例如是阿斯雅德、耶利哥等等的地方，之后慢慢地传送去到不同的地中海内陆地区和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盆地。不过你又知不知道，虽然砖头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原来不同地区的砖头风格也都是不同的、哦。好像是耶利哥的砖头通常都是雪卡的形状，而蒙哈塔遗址的砖头就是尖饼形。在这个阶段，人已经开始研究不同砖头的颜色。刚才都讲到，一开始是用手来塑造砖头，之后慢慢已经引入了一些模具，令到制作过程更加标准化，产量亦都大大提高。虽然是这样，但砖头原来一开始是没有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因为在正常或者是极端气候下，它们非常之容易风化，所以去到公元前3500年才开始发明了烧结的过程，令到砖头变得更加坚硬，才可以开始大量使用。原来砖头背后的历史这么源远流长，希望大家下次见到砖头的时候都可以想想它们背后的故事啦。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清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再做现身，重新于血花欢腾。快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茧，我这里降蛋，下到后就用力翻。有的跨界是跌跌跌跌跌，不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天赋价值。Watch me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G.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yeah we gonna blow.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G. 谁人曾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奋出高 呀！早上愿意说笨的智慧子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见证。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atch me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at the old enemy. Let's go.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yeah, we gonna blow.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at the old enemy. 师傅平横冷言，哪怕真与假，全部都废话。为着无爱向前，就地揸吊他。 作品名字叫做 BOMB Boom， 唱嘅有佢哋一对组合啊，佢哋名字叫做 Pixel。呢一节咧，听一节晨光警星先啦噃。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除了有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陈泳儿 Goria 之外，我们今天都很荣幸邀请到一位专家上来。Goria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Vicky 早晨，那么多位听众早晨，我是 Goria。嗱，冇錯啊！我哋今日咧邀請到商業罪案調查科專家及支援組高級督察謝嘉倫阿 John 嚟擔任我哋嘅嘉賓主持。佢咧係我哋警隊裏面嘅偽鈔專家嚟㗎。 Vicky 早晨 ，Gloria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阿 John。 Gloria， 你有冇发现咧？香港咧好似越嚟越少人用现金嚟到去支付，多数咧都会用电子消费又或者支付工具。就好似我上星期咧夜晚搭的士翻屋企嗰阵，咁啱咧得张1000蚊纸币，点知司机咧就话有同行最近收到假银纸，所以咧就唔系好想收我呢一张大纸，担心咧收到假银纸咁话。佢调转头仲问翻我可唔可以用电子支付工具八达通又或者转数快嚟到俾车费。其实假钞在香港多不多的？ Vicky 啊，有关假钞的问题呢，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交给专家来解答一下。 其实警方呢一向都有密切注意伪钞的情况的，好像你刚才讲的的士司机那个经历呢，其实都挺贴近实况的。咁骗徒呢比较喜欢就在便利店、快餐店和搭的士的时候呢，就行使500元和100元的伪钞的。咁有见于此呢，我哋商业在运调查科联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呢，会定期举办啲讲座，邀请零售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士出席，同佢哋分享和介绍辨识伪钞的方法。咁至于你问到伪钞在香港常不常见呢，咁事实上呢，喺过去5年香港嘅伪钞一直维持喺稳定嘅情况嘅。警方过去检获嘅伪钞呢，每年都维持喺几千张左右。咁即係呢，每100万张流通嘅港钞呢，只有少于1至2张嘅伪钞。咁喺国际上係属于极低嘅水平。咁而且港元嘅伪钞大部分嘅質素呢比较粗劣，可以凭肉眼呢同埋手感呢嚟到分辨真伪嘅。咁要避免收到伪钞咧，咁市民需要熟悉伪钞票嘅设计啦，同埋防伪特征。咁有关嘅资料咧，已经上载咗喺香港金融管理局嘅网站噶啦。 咁阿庄啊，其实有冇一啲简单嘅方法可以专家过几招，等市民可以分辨到假钞咧？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分辨伪钞咧，并唔困难嘅。咁等我教大家辨钞四式啦。第一式咧，就系睇睇钞票右上角的图案有没有变色和波动的光纹。第二式呢，就是照一照钞票有没有内藏完整一条过的金属线。第三式呢，就是摸一摸钞票上面的文字和图案有没有凹凸的手感。最后一式呢，就是留意钞票有没有水印。想知多一点，就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网站呢，可以了解更加多的。 辨钞四式咧，真系好有用又易记。咁有冇话边款嘅防伪特征系最独特，可以俾我哋市民一收到银纸就优先睇咗先呢？ 其实新嘅钞票咧，采用咗一系列好先进嘅防伪特征嘅，既难伪造咧，亦都会方便市民喺唔需要特殊嘅光线咧或者仪器嘅辅助之下咧，可以辨认到。咁其中两个最突出嘅就係呢个动感光亮嘅图案啦，同开窗金属线。喺图案设计上面呢，用同样拥有相近颜色同埋闪亮嘅滚动圆圈。咁当钞票轻微咁倾斜嘅时候呢，呢两样嘅防伪特征呢，上面嘅闪亮圆环呢就会随之而喐动嘅。咁市民如果收到大细形状同埋颜色都有异于平常用开嘅钞票咧，咁就应该咧就报警求助啦。 咁市民喺乜嘢情况最容易收到伪钞咧？ 咁骗徒咧好多时咧都会将伪钞混入喺真钞，鱼目混珠欺骗市民嘅。咁尤其咧喺光线不足啦、昏暗嘅环境之下咧，向警觉性较低嘅市民，甚至系长者咧就埋手嘅。咁佢哋咧有陣時會用找賊為藉口啦，以偽鈔咧就換取受害人嘅真鈔。咁而騙徒咧，亦通常都會喺便利店咧同埋快餐店咧就使用呢個偽鈔嘅。 市民喺找賊嘅時候，真係要多加留神啦，睇多幾眼至得。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啲商業罪案調查科喺打擊偽造貨幣活動嘅工作啊？ 我哋商業罪案調查科咧係專責打擊集團式嘅製造同埋分發偽造貨幣活動嘅主要執法單位。我哋嘅偽鈔專家咧會被派去中國嘅人民銀行、英國德拉魯印刷公司、歐洲嘅中央銀行同埋美國特勤局去接受驗證偽鈔嘅訓練。不斷咁樣學習同埋加強幾方面嘅能力，包括咗有檢查、分析同埋將偽鈔分類，特別咧係印刷偽鈔嘅方法。 工序同埋分辨伪钞印刷上面嘅漏洞。喺检查同埋分析咗之后呢，仲需要根据我哋国际刑警定嘅标准去分类。因为适当嘅分类呢，可以令我哋更清楚边一种伪钞喺市面流通，喺边度发现同埋点样去制造。嗱，呢啲资料呢对于我哋前线人员侦查呢係好有用㗎。我哋伪钞专家除咗向我哋商业罪案调查科提供所需嘅协助同埋支援之外，亦都会为其他单位嘅人员提供在职训练噶。 而我哋另一部分重要嘅工作咧，就系鉴证啦。商业罪案调查科嘅伪钞及伪造文件鉴证中心咧，配备咗先进嘅仪器，包括咗最新型号嘅视频光谱比对仪啦、立体显微镜啦同图像显示系统等。加强了商罪科专家及支援组人员检验或者鉴辨伪钞、硬币、护照、身份证、付款卡、金融票据和其他防伪印刷文件的能力。这些先进的仪器可以确保我们的技术和验证的能力在国际间保持领先的地位，并且帮到前线人员更快捷地获得准确嘅資料，以協助調查有關偽鈔同虛假文書嘅案件。跟隨住科技嘅發展，世界各地嘅鈔票、證件同護照都加入咗好多新嘅防偽元素，所以我哋同各地執法機構同工作夥伴都有緊密嘅合作，一齊打擊偽鈔同埋偽造文件嘅罪行。作為偽鈔專家，我哋亦都經常要為涉及偽鈔嘅刑事案件提供專家口供。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需要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这个法庭的聆讯，协助法庭解答有关伪钞的问题。 那银纸这么容易被骗徒作为行骗工具，那是不是用多些电子货币就可以了？ 其实现金呢都很重要的。那现金呢仍然都是最直接和可信赖的付款方法。电子支付呢，你要有电话和网络才可以进行交易。万一网络接收不好，或者你没有带电话，或者电话没有电，就出现问题了。而外国亦都有数据就显示，虽然用电子货币的数量不断上升，但是市民对现金的需求并没有减退。其中现金可以作为储蓄，使用的时候亦都可以保存这个私隐的好处。 John， 不如你都告诉市民，如果收到假银纸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啊？ 根据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的第98至100条，讲明伪制、行使、涉及保管或控制伪制纸币或硬币均属违法的。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14年。市民如果真的收到假银纸或者假硬币，就应该立即交给警方或者银行处理，千祈唔好试图咧，就再次使用啊！ 咁我知点做啦。重要嘅嘢咧，要讲多几次嘅。等我总结一下 John Sir 嘅 tips 先。真钞除咗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之外，大家可以留意钞票右上角嘅动感光亮图案，同埋中间嘅开窗式金属线。当你倾斜将钞票睇嘅时候，就会见到光亮嘅图案喺度喐动。市民如果怀疑自己收到伪钞，就应该立即交俾警方或者银行处理，唔好试图再次使用啊，以免堕入法网。 Vicky 啊，不如我又转下话题啦。你平时中唔中意跑步同埋做运动噶？ 中意啊。 咁就啱啦，我哋有个好正又好有意义嘅活动，好适合你噶。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将会喺12月17日星期日嘅时候咧，喺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办一个好玩又有意义嘅防骗活动。咁成日嘅活动内容咧非常之丰富。咁朝早嘅时间咧有慈善反诈跑2023，咁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能力去报个人组别啦、家庭组别同埋自由装扮组别，去 cosplay 住鬼马造型嚟比赛啊！而部分组别咧仲适合3岁小朋友都参加得噶。咁所有嘅收入咧都会拨捐去惜食堂同埋奋进行动呢两个慈善机构，而所有参加者咧都会可以得到精美嘅跑手包一份噶。由今日起去到11月17日报名，仲可以有早鸟优惠添噶。 你话活动好丰富，咁嗰日仲有啲乜嘢活动噶？ 当日除了慈善跑之外，由11点钟开始还有西九超 run 冬日市集，啱晒一家大细嚟玩下防骗摊位游戏，睇下精彩嘅表演，参加趣味工作坊，费用全面噶。 咁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嚟到参加，摊住维港嘅靓景，喺冬日阳光底下学防骗资讯先。 嗱，想参加我哋西九超 run 冬日市集嘅，就一定要密切留意全城反诈 Guard the City AR 游戏啦。因为只要跟住个游戏步骤过关，就可以赚到我哋冬日市集嘅代币，系世界超温冬日市集里面用嚟换取精美嘅礼品同埋美食噶啦。 今日好多谢 Gloria 同埋 John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艺钞嘅资讯，同我一样有兴趣报名参加慈善反诈跑2023同埋世界超温冬日市集嘅听众，即刻上 www.adcc.org.hk 了解详情报名啦。仲要 mark 低自己同朋友仔嘅时间表，一齐喺2023年12月17号星期日去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见啦！而家就去到节目尾声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9:07啦，投资 O to O 啊，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跌啊，跌25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8点啦。至于港股方面咧，个 ADR 原先有得升啊，升13点啊，不过咧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嗰边个港股期指咧低水40点啦，睇嚟咧今日咧港股咧仲有机会守得住喺17000楼上嘅，咁但系可唔可以有一个上升力度咧？暂时就未见到啦，转个头开始。就再同大家跟进多少少啦。不过呢个时间咧，船仔一齐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请听众打电话嚟做个点唱系嘛？ 冇错啊，今日咧依然系有时间啦，亦都系有一个位置俾大家可以试下嚟个点唱嘅。咁、另外咧，下个星期咧，亦都有位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亦都系想同身边嘅人讲声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咁就记得打电话嚟啦。 好，1872388，等我同船。仔咧呢个时间咧听大家听众听电话先咁啊，至于咧呢个环节就交俾小白同埋戴咗麦啦。 你好啊，大壮麦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喺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大壮麦喺大壮开麦入边啊出现。早晨，大壮麦。 早晨，小白。 做任何工作咧，我哋都需要个牌照嘅。咁啊，无论你技工师傅，定还是系水喉，定还是喂烫鸡铺鱼都有个牌照先得啦。如果唔系啊，死人噶。 系啊，牌照嘅作用咧，就等即系有关机构或者政府啊作出监管啦。咁其中一种重要咧就是工业安全啦。 哦，系、工业安全，我哋自己电台成日都系提倡一啲咧，就系工业安全嘅知识去到俾啲听众嘅。 我經常聽到嘅，因為聽到有多時候嗰啲係咪叫 jingle 啊？ 冇錯啦， 既幽默咧，又好笑，提醒啲人啊，這樣那樣嘅工業安全啦， 係係係， 都係保障生命啊，保障身體啊， 啱啊啱啊， 咁啊講及咧就係啱啱啊報章就顯示咗出嚟咧，政府就有一間啊叫做承建商啦，呢間精進係嘛，咁咧就政府就將佢個一般啊啲承建商。系嗰个名单里面除名喎。 哎呀，点解咧？系咪啲嘢做得唔够足啊？唔够好咧？ 啊，咁睇翻傳媒啊，各樣嘅報道都係原來這一輪呢輪咧， 嗯， 即係有不少嘅，即係話牽涉有啲人命傷亡嘅意外，都係呢間承建商啊，即係佢名下旗下，即係佢招呼緊處理緊嘅地盤發生嘅。 係係係。 啊，咁啊，當然大眾市民就擔心啦，喂，點解再而三三而又四，咁， 嗯， 都係關佢事嘅，咪應該即係要理解一下，甚至啊停一停，嗯，啊唔好俾佢喐住咧。 係啦，即係呢啲信唔信邪都好啦，停一停安全啲。 係啊，因為嗱，佢好多時佢係睇落啲報道就話佢都係做政府嗰啲工程啊，好多時大工程啊都係政府嘅， 嗯， 啊咁起公屋啊，或者起一啲咩大嘅體育設施啊， 咁 呢啲係大嘅，用地產行業術語咪叫大雕嘅，即係好大嘅 D 零嚟嘅。啊，因啱先接觸啲人問開，佢哋都用呢個詞語。不過好多時係點咧？即係譬如你話有啲基建工程咧，睇， 嗯， 落就係先係有啲我哋睇到啲咩幾大家族啊嗰啲咧，就接咗個波啦，啊，嗰，啲就係總承建商啊 main contractor。係，咁然後咧好多時就因為有唔同嘅工種噶嘛，可能打地基啊，甚至乎係鑽探啊，甚至乎啲顧問啊，然後到起樓啊、水啊、電咧，都係分散出去嘅。 哦，係。 咁一般人都會聽到啦，咩大判啊、就二判啊、三沙啊，如此之類，就十 contractor 就十 contractor， 有啲真係十十十十咁落去嘅。 聽落，我突然間諗翻起咧，喺路面上面有陣時都見到啲維修嘅工程啊，咁啊做嘢嘅得兩個，但大部分嘅咧都著得幾工整嘅，戴住安全帽嘅，就喺度監工啊！我監工，你睇下你有冇監工，監工就監工，監工睇下有冇監工咁樣嘅噃，係咪啊？ 嗱，呢啲就實際情況啦。 啊， 我哋喺實際情況，無論自己見到啊，抑或聽到啊，瞭解到咧，咁，即係上有規則嚇。就下有应对嘅方法， 当然啦，当然啦， 吓咁啊样，但系无论点，一般我哋不幸地见到嗰啲意外咧，其实我自己睇到即咁多年咧，好，多时候就告上法庭各样咧，真系两大类，一系咧就跌亲，一系咧就砸亲， 哎呀， 嗱，当然仲有其他嗰啲形形色色嗰啲啊，焗亲啊、夹亲啊、电亲啦， 啊， 咁但系即系跌亲同埋砸亲都似乎系最大类嚟嘅。 哎呀，我每次咧即系睇新闻嘅时候咧，见到有呢啲工业意外咧，我个心其实都好唔开心。即系无论你焗亲定还是跌亲点样啦，其实即系人命嚟嘅，同埋咧佢即系表示住又有一个家庭咧受到好大嘅挑战啊， 好大嘅冲击添。因为如果系真系用好俗嘅说话，咩仔细老婆乱， 系啊， 嗰啲小朋友啊自细就已经冇咗个啊屋企嘅一力承担嘅父亲，妈妈嘅又要出去做嘢，照顾唔到细路仔，一般劳工家庭嘅背景都系咁样噶嘛。 系咁啊，所以咧，无论我哋自己电台成日讲工业安全又好，或者真系去到咧，就系譬如唔同嘅政府部门去到负责啲工业安全嘅咧，都应该真系要睇紧啲。 啊，所以而家其实咧，目前嘅法例永远有得改进嘅。 系， 但其实目前我睇翻啲法例咧，都其实都包得几多噶啦吓。咁第一咧就即系话佢告嘅时候咧，即使话头先讲开嘅三判啊，即系三沙定系去到判到落去嗰啲咁嘅分判商啊，再分判承建商出咗问题，即系佢嘅员工出问题都好咧，个责任咧都系追到上去总承建商嗰度嘅。 哦，咁啊走唔甩啦。 啊，而即总承建商基本上咧就好难有咩好嘅抗辩理由噶啦，因为佢其实咧。就幾乎係一個未到絕對咧，但好多時咧即係嚴格責任嚟嘅。即係總之啊，出咗咩問題咧？例如好似高空工作咁樣，我頭先話跌親啦。咁，一般嚟講，你唔同嘅法例睇到嘅啊，除咗一個話要提供一個即係好安全嘅系統，即係所謂 safe system of work 有條例要求之外咧。除此之外，如果你話站得高嘅啊，可以跌超過兩公尺咧。就已经需要有好多安全嘅设备噶啦。 哦，哇！咁呢啲间啦，大家要熟读先至得噶，同埋要做到足啊。 佢哋一定系熟读，亦都有安全主任咧系在场咧系监察噶嘛。啊，应该吓。咁，但系你话啊，两公尺以上啊，即系两米高以上啊，有啲咩咧？咁唔系话以前啊，几十年前即系搵条铜棍绳咁绑住行出嚟嗰啲就绝对唔得啦。今时今日要有工作台啦。又要有樓梯上去啦，咁而且又要有啲揾顧物啊，即係正住唔好俾個台喐啊， 咁再系第二啲咧，就系、是、一下就有安全网 啊， 咁、啊、有啲咧就要安全绳，咁唔系话带张安全带行出去谂住条绳就得、 啊， 因为条绳咧都仲要维系一个吓、啊，即系所谓维稳物都算噶嘛，咁、 啊、 就唔系求其嘅勾住嘅，仲、 啊、 要揾有专人咧，有资格人士咧、 嗯、 去 check 下啦， 吓、啊， 即、系然后仲要出张证书证实嗰啲嘢。系真系够力啦，咁讲吓， 正 住，咁诶一重、两重、三重嘅要求嘅，而且所谓严格责任法例咧，就话唔系净系嗰个承建商提供咗呢啲器材，仲要去确保咧嗰啲工人咧系有穿着到嘅，咁、 哦、 所以去到个程度咧就话，诶、哎，如果有证人上到嚟话，我有嘅间公司冇争议，有片有成咧系提供咗呢啲嘢，啲工人就随手可以攞到噶啦，咁都唔够嘅。 系系、 啊，你话去到试过有好遥远嘅案例咧，就系、是、工人系着咗睇住佢出咗窗口噶啦、 嗯 啊，不过自己喺出边，唔知点解除咗咧咁样先至个承建商有可能咧，即、就、系、是、去逃避个责任。咁、 嗯、 所以嗰、那个。刑责咧，其实都几阔几深嘅。 嗯，系咯，同埋而家就算喺工地嗰度啦，学大壮妈话斋，其实全部嘢都已经有晒 record 噶啦。咁啊，无论系影像又好，或者可能啲文书记录都好，你有做过呢、這、一个，我又有个 tag， 你做埋嗰个，我有个 tag， 凑够三个 tick tick 咧，咁啊，你就可以出去做嘢啦。咁其实都应该系要咁样安全咧，先至保障得到个工友噶。 系啊，因为即系好似以前有人讲，就一宗意外都太多噶嘛。 系啊。 咁、所以有咁高嘅要求，即、就、系、是、对于承建商咧，咁承建商就应该系要尽力，即系确保冇事嘅。咁剩低落嚟就话，咦，点解仲系出问题咧？咁咁、我自己个人睇法就系一系，就即系承建商其实有啲地方仲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即系你话当然好多嘢要计成本啦，亦都计功夫，会即系做得麻烦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生命喎、啊，講緊 係啊，生命啊，咁、我哋都唔好成日喺度話咧，話做咩啲樓起得咁慢㗎？生命嘅時候要諗下個步驟都需要時間啦、 啊。係啊，因為另一方面亦都係工人自己咧、啊，即係會唔會係應該係長時間戴住安全帽，咁佢係擔少少方便， 嗯， 除一除佢啊，或者爭嗰兩步。攬出去就唔好攬安全帶啊，咁樣，咁呢啲工友自己傾偈、大家知。自己一般自己啲工友点做嘢啦？ 系啊系啊，咁啊，无论系工友啦，定还是系嗰啲叫判上判，定系总承建商啦，咁啊，大家都要跟翻嗰个嘅方式去到做，安全咧，永远都系呢句啦，系最重要嘅。 系啦，亦都系希望大家听多啲宣传啦。 系啦， 谂一谂，真系一个唔觉意，咦，个人翻唔到屋企，或者屋企人听到啲消息。好驚噶嘛？點解自己唔喺工地度做足啲咧？ 係啦，咁啊，傳媒又好，或者邊個總承建商又好，政府部門都好，但係諗多啲方法，亦都唔好令到啲工人咧，即係有陣時大家中咧都明啊，睇嗰啲標語可能睇到滑牙，諗多啲創意，令到大家咧就可以繼續 keep 住 alert 嗰個嘅叫做工業安全嘅問題咧，咁啊先為上策啦。 同埋今次承建商如果都除牌嘅，或者停咗佢暫時嘅嚇、有個資格攞到生意嘅。呢、这个都咪话唔系一个有效嘅警号嚟嘅。 系啊，咁啊，放佢哋嚟讲，最惨嘅就系损失啦。可能即系如果一间公司嚟讲嘅话，咁啊，家庭嚟讲，当然损失咗一个重要嘅人咧，亲情同埋财政上都系面对住好大嘅冲击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做得好啲啦吓，大家工作最紧要安全啊。 大家咁话， 唔该晒大壮咪，拜拜。 多谢朱伯，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要培养环保嘅意识，最好就系身体力行感受一下啦。我自己都试过用一啲废木嚟到去改装成为一啲小摆设。其实喺香港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会举办一啲免费嘅工作坊。俾大朋友同小朋友一齐环保再做，感受一下。唔同嘅工作坊都会教大家点样去回收物料，然后再创造出独一无二属于你嘅手作。就好似有一啲机构会同大家一齐用唔要嘅木材嚟到去做风车装置艺术，又会喺之前中秋节嘅时候用一啲环保嘅物料做灯笼、升级再做锁匙扣等等。去用一啲睇起上嚟已经冇用嘅物品，创造出独一无二嘅手作。 一家大细玩得开心之余，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俾小朋友从小嚟到去培养环保意识，亲身咁样去体验一下废物利用再造嘅好机会啊！大家都可以上网揾多啲环保再造工作坊，一齐废物再造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就是 MC 张天赋啊，有呢首作品叫做《与我无关》。呢、這个时间咧，听听追踪三十一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咧，除咗同阿畅倾下偈之外咧，都一齐睇下港台电视三十一究竟有咩睇啦。咁所以呢个时候，请嚟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送俾大家有全新一季嘅以事论事，咁啊继续啦。呢、這个节目咧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关我哋嘅立法会嘅事啊嘛。 冇错。 咁呢个节目咧，咁啊继续啦，同大家睇下嗰个星期咧，即系今个星期啊，嗰啲立法会嘅议员同埋喺出席嘅官员喺个立法会会议上面，佢哋讲嗰啲乜嘢题目，咁啊另外会专访翻咧相关嘅朋友，听下佢哋嘅见解。咁啊节目咧，另外咧就会请。以事嗰個方面咧，幾位主持人繼續啦，就會同大家咧繼續討論下呢個星期咧立法會上面提過嘅題目，因為好多時我哋對於嗰個題目咧背後嗰啲原因啊、發展啊未必咁清楚， 冇錯， 佢哋咧就會就帶俾大家懶人包之外咧，仲會講下佢哋嘅見解嘅。咁啊，想知道今個星期講嗰啲咩議題嘅話咧，今晚7:35咧記得留意以事論事啊！ 冇錯，其實作為一個香港嘅市民啦，都應該留意多啲時事或者係關心下社會嘅。尤其是咧，船仔呢啲都懶懶地嘅人咧，今次有一個懶人包，一次過講曬入邊嘅政策啊，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啊？背 候推行的原因啊等等呢，都是有助我们去关心和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的。咁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就记得留意7点35分的以事论事啦。去到10点半的智能中国，咦，这个是一个什么节目呢？ 咁啊，会同大家睇下咧，喺中国呢个人工智能即系 AI 啊嘅发展状况，咁啊，即系从嗰啲理论啦、硬件啦，到真系嗰啲硬件嘅设计啦、开发啦，同埋应用方面，嗱，每一个星期咧，都会用唔同嘅领域咧，同大家探讨呢个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嘅。咁啊，今个星期今晚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医疗方面嘅发展。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中国系一个人口极多嘅大国，有成超过14亿嘅人口。咁啊，医疗上面咧个物资咧嘅要求咧应该相当高，好多时候咧我哋嗰啲资源咧都要好充沛先搞得掂嘅。咁啊，究竟咧中国点样运用呢个人工智能去解决呢个医疗资源不足嘅问题咧？嗱，佢会从几个方面去探讨嘅。今晚有呢个物联网啦、云计算啦、大数据啦、5G 等等咧嘅新一代信息嘅技术，去睇下呢个智慧医疗啊嘅点样高速发展去应对我哋成个国家咁多人口嘅需要。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嘅话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智能中国啊！ 哇，好似好复杂喎、啊！我第一次听呢一个叫物联网啊。都唔係好清楚做乜，但係呢頭先讲到 5G 呢、哦、我都喺度諗緊呢，而家会唔会多咗一啲叫遥距手術嘅嘢出现呢，或者係咪真係做到呢？因为就係话驚有个人譬如国外有个医生嘅咁样想帮国内嘅市民做一个手術咁样，咁但係呢佢专程飞过嚟就飞唔到喎，咁遥距一个机械臂帮佢做嘅时候呢，咁就可以成功啦，因为呢 5G 嗰个移誤嗰个速度呢係慢咗㗎嘛。即系少咗啦，应该唔系慢咗，系少咗嘅。 咁实时咗， 冇错啦，就更加实时啦。即系可能0.0几毫秒咧，都 delay 少少嘅咋，咁啊比较 accurate， 比较准确嘅。咁啊唔知国内系咪已经可以出现咗呢一款嘅遥距手术啦？亦都可以大家一齐睇多啲关于中国嘅 AI 发展同埋智慧医疗诶点样做到嘅。咁所以有兴趣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智能中国啦。咁啊过咗星期五之后咧，过翻。星期日啦，星期日嘅夜晚八点半嘅港乐港乐咧，有啲咩睇咧？ 嗱，今晚嘅梗系唔系今晚啦，今个星期嘅港乐港乐咧比较特别啲，咁我哋会送俾大家咧 ，Danny 陈百强嘅怀念系列啦。咁啊，话说咧，阿 Danny 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30年啦，咁啊，但系听翻佢作品咧，一路都唔觉得过时嘅， 系 佢嗰啲音乐咧，到今时今日听翻都系充满生命力，即系仍然能够感动好多乐迷。咁所以今集咧嘅讲乐讲乐咧，就主持人 Alex 李志刚咧就会同大家重温好多以往珍贵片段，带各位观众一齐回顾下 Danny 呢个不老的风采。嗱，当中有好多真系好珍贵片段嘅，特别我讲少少俾大家听啊。就譬如咧，有原来话说喺1979年啊，咁Danny 咧就有佢自己亲自作曲主唱嘅《眼泪为你流》咧，荣获当时第二届十大中文歌曲嘅金曲奖。咁啊，当时佢嘅得奖片段啊，佢嘅感言啊，咁亦都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喺讲乐讲乐嗰度睇得到嘅。咁啊，大家无论系你系陈百强嘅歌迷又好，你系中意当时嘅呢一种音乐嘅朋友都好啦，咁啊，记得要留意呢个星期日嘅晚上8点半。讲乐讲乐啊！ 我都几难得可以睇得翻佢当阵时点样讲一啲感言啊，或者因为哇，佢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而家都搞咗好多年啦， 系啊， 都系几值得我哋去睇嘅。尤其是咧，我小学嘅时候咧，系俾我阿妈话，哇，其实咧你可以试下听陈百强嘅歌。咁我真係 冇真係有品味啊！ 係咪又好有品味喎？咁我真係走去听，然后咧我就好中意一首歌叫《涟漪》嘅。 都是经典嚟喎。 系啊，咁我就日日喺度唱啦。然后嗰阵时啲词咧又写到好靓噶嘛。我就作文咧写埋落去咯。 咁有冇老师有冇俾高分嚟？ 有啊，圈咗嗰句话好咁样咯。 你要多 credit 翻，多谢翻填词人啦。 冇错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几好啊。而家如果一齐系想听多啲 Danny 陈百强嘅歌啦，怀念下佢嘅时候咧，就记得留意10月22号星期日晚上8点半嘅港乐港乐啦。咁啊，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政府或提出现金津贴等措施鼓励夫妇生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话，相信可以吸引年轻夫妇生育，希望政府不要设太多限制，即使有门槛亦不要太严苛，不止低收入家庭，而是所有年轻夫妇都可以受惠，亦可以研究累进式按生育数目逐级增加津贴等。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说，一不过现金津贴鼓励作用不大，反而是教育、房屋和家庭友善措施等政策才令到夫妇等有较大生育动机。他说，对于已经有自住居所的阶层，就可能需要其他措施的全方位协助。美国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中国不仅对台湾，亦对区内所有邻国加大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以抗衡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努力。而针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发射弹道导弹飞越台湾，增加战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及去年八月包围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報告又指中國在印太地區採取更危險、更具脅迫性和挑釁性的手段，指出從2021年秋季以來，美國已經記錄到超過180宗解放軍對區內美軍飛機進行危險攔截的事件。另外，報告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中國帶來重大和意想不到的挑戰，迫使中國衡量中俄關係和對俄羅斯的實質支持，而產生可能阻礙中國崛起的聲譽或經濟代價。而中國亦從俄烏衝突吸取教訓，提到西方制裁俄羅斯帶來的影響，正努力實現工業和經濟自給自足。美国总统拜登就以巴局势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现时面临历史转折点，美国正千方百计将人质带回国。拜登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试图消灭邻国民主国家，他将对以色列的攻击和对乌克兰的暴行相提并论，强调不会让哈马斯这样的恐怖分子和普京这样的暴君获胜，确保以色列和乌克兰成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拜登说，当地星期五向国会提出紧急补充资金方案，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拜登又说，在加沙的民众急需食水和医疗物资，并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重申美国仍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稍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84点，跌114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2.8；领跑汽车34.3。 领跑汽车最新34.35升7毫，友邦保险66.1跌6毫半，阿里巴巴78.6跌5毫半，比亚迪股份246.6跌个4，京东集团95.5毫半跌1.6毫半，盈富基金17.8毫1跌1毫，中国平安40.4跌5毫，美团109.1跌个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9，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3，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57，欧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1,175，跌255，港金报18,430，升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53美元，卖出1,9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啊，九龙区咧，呈祥道西行线去荃湾方向喺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咧，较早前系有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一阵间，不过都好多车，龙尾去到天马苑嘅。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天马苑段咧系多车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留意车速啦。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喺南昌站对开咧，早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系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附近。隧道方面呢，现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系繁忙㗎，龙尾去到奥运站。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马斯道。西行嘅龙尾西行线嘅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的龙尾在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繁忙的，龙尾近鲤鱼门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的了，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是比较多车一些。九龙的路面方面呢，而家观塘道东行线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彩石里一带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不过龙尾就短咗喺马场附近。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畅顺。大围嘅车公庙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去大围方向同埋翠田街去车公庙路都有临时改道措施。九巴嘅80号K 咧系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于11月9日推出，取代 Leisure 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按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ay App 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快啲登记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近排热播嘅呢一首韩语作品啊，女歌手华莎 ，I love my body。 I love my body，that's my body，I love my body。 时今日听歌咧，有好多唔同嘅途径啊！网上嘅一啲咧社交媒体咧，睇住佢哋跳舞咧，更加入脑啊！呢、這个礼拜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中游位置第五位，华莎 I Love My Bo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与你重温嘅系香港电台中文台各台经典节目同埋活动。 唔知道你细细个吓有冇听过咧？佢叫做《禁毒灭罪遥不拘》。个 casting 咧系大到咧都有啲匪夷所思啊！包括有呢一个嘅张学友啦、王菲啦、郭富城、周慧敏、梁朝伟、金城武等等等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两点，收音机回忆录。 你记得吗？ 为了学业，为了搏击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 1987年，港台推出的都市爱情广播剧《流离所爱》广受年轻听众欢迎，当中由男女主角黄海芹、余建明主唱的同名主题曲，亦成为乐迷其中一首经典情歌。一听呢首歌，有冇勾起你当时嘅经历同回忆？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喺训练嘅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佢更接到一个极大嘅坏消息：主角沈周周嘅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三分，星期五的早上晨光 Morning Call 的环节接通了听众朋友电话。直播室里面船仔、小白和阿欧都跟大家去谈一下邝太。早晨、 喂，早晨啊，邝太。 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朋友好，早晨咁多位。 系阿欧同船仔都喺度啊。 阿欧早晨，船仔早晨。 哎呀，好有礼貌啊，邝太，我好鍾意呢啲嘅听众嘅。好啦，今日邝太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分享啊， 系啊， 其实都系嗰一味嘅啦。 啊，边味？ 我哋嘅家人佢生日，同埋咧佢做手术，啱啱做完手术，希望佢咧、第一佢二十二号生日， 系， 祝佢咧生日健健康康，年年都平平安安。 阿邝太咪真系过两， 家人团结、开心。 阿邝太，听我讲先。 好翻。 系阿邝太，咁即系星，即系后日 生日啦，系嘛？ 星期日生日，哦，咁啊，点样庆祝啊？ 点样庆祝啊？我哋有宗教信仰噶，我哋会翻教会。 哦，咁啊，嗰日咧就可以同 都喺屋企食饭。 系，咁啊，同教会啲弟兄姊妹一齐去到庆祝啦，咁样。 唔系，应该系咧早上我哋翻教会啦，即系守安息日， 系 礼拜， 系 咁啊，夜晚黑咧就会喺屋企食饭。 哦，咁样咯，咁样就夜晚食饭庆祝啦。咁啊，系咪？你系讲紧系你丈夫系嘛？ 系啊，我先生 邝生， 系邝生，系啦。 咁啊，嗱，小手术完结咗，大家可以 happy 食下饭啦。不过咧，近排都要留意身体各方面啦。点解咧？喂，都嗰啲流感高峰期啊， 系啊，甲型流感好犀利啊， 啲气温咧又忽冷忽热啊。你睇下嗱，顺带一提咧，譬如下个礼拜咧，即系呢几日啊，都有机会气温降至最低22度。咁你阿邝太，你都着多件衫，注意保暖，好嘛吓？ 我知道， 系啦。如果把声咁 sweet 啊，如果成日搞到咳两声，我唔抵啦。咁啊，同老公可以讲多啲甜言蜜语嘛。 系啊，你有冇啲咩甜言蜜语想同老公倾下？ 甜言蜜语 啊，结咗婚 我哋床边倾啦。 哎呀，你人世鬼大啊，邝太。 应该咁样讲，祝愿每一个人咧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因为好似头先咧阿欧所讲，天气咧又会骤变咯、哦。 嗯， 无论系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健康嘅身体嘅。 系。 嗯，啱啊，冇错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健康咧，咁啊，健康就开心，又可以食饭，又可以玩嗱，你即系譬如你翻到教会聚会啊，都系啲弟兄姊妹，大家融融洽洽咁就最开心啦，系咪啊？咁啊，祝你全家都幸福咯，咁啊，嗱，送呢一只歌俾你咧，就系嚟自林忆莲啊 ，Sandy 嘅《至少还有你》啊，咁啊，希望凭嗰记忆啦，送俾你嘅老公啦，好唔好啊？多谢邝太， 多谢邝太， 多谢 三位， 拜拜， 拜拜。 视线变得模糊，直到。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我記得咧，我以前去日本旅行嘅時間咧，喺佢哋嗰啲酒店啊，咁啊曾經咧叫過一個湯，都令到我覺得啊，原來佢哋煮洋葱湯係煮得都幾好飲。 哦，係咩？係咩？ 係啊，佢哋洋葱湯咁啊飲起上嚟嘅時候又覺得營養都好好啦，咁啊而且佢飲落去嘅時候完全冇嗰種辛辣，佢反而能夠將洋葱大家都知啊加熱之後佢會變甜嘅，即係嗰種洋葱嘅甜度咧，其實令到你飲落去嘅時候個人都好舒服嘅。咁啊，所以呢一個嘅湯咧，我自己覺得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咁啊，而且只係需要大概30分鐘到，咁已經可以即係叫做簡單咁樣煲好一個湯。咁、所以大家可以準備定以下嘅材料啦。 準備定喊係咪啊？係咪喺水入面切洋葱會好啲啊？ 凍水攞凍水浸一浸佢先、大概浸佢10分鐘，跟住其實切嘅時候咧，咁已經會冇咗嗰個令到你喊嘅感覺啦、就可以好開心咁就切咗呢一個嘅洋葱啦。好啦，洋葱咧就準備定四個先，咁我都會揾翻嗰啲就係傳統啲，即係唔使紫洋葱嘅，普通嗰啲白色嗰啲洋葱咁就得噶啦。咁啊亦都要準備定嗰啲昆布啦，昆布其實都唔使一塊嘅。咁如果你真係屋企有一塊，咁我亦都覺得你都可以抌埋落去。如果唔係，你就喺坊間就揾啲再簡單啲嗰啲昆布絲，其實都可以嘅。咁另外亦都要準備定啲大蒜啦，同埋少少煙肉。咁啊，煙肉咧就因為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啲鹹度啊。咁如果你喂我特登要買煙肉，我唔想喎。咁如果係你唔想用煙肉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用鹹瘦肉咧去到代替嘅。 代替， 係啦。咁呢個就大家可以試一試邊一種嘅味道先最啱自己啊。 唔知點解突然間諗起金華火腿啊？ 係啊，好 正啊！金華火腿其實都得㗎， 但係金華火腿貴啊嘛。係 啊，貴啊！ 阿妹你啊真係識食啊！你知唔知買啲靚啲嘅金華火腿咧？真係貴得好緊要，即係你唔好諗住譬如西班牙嗰啲黑毛豬啊，幾多個月嗰啲先貴，其實金華火腿咧都幾貴噶 嚇。係啊，所以你叫我都冇話用金華火腿，即係盡量大眾化先。 冇錯， 係啦，好啦，咁啊個做法都非常之簡單。咁啊洋葱就去皮就將佢切咗佢啦。咁啊然後咧嗰個嘅煙肉啦，亦都將佢咧就切全部切到細細件細細件咁樣嘅。咁啊將啲材料抌曬落去啦。咁啊亦都要準備定即係調校佢嗰個味道。咁啊如果你話除咗係洋葱抌入去之外啦。亦都要加少少嘅白醬油啦、豉油啦、醋啦，同埋胡椒粉，咁啊抌落去。咁啊如果你話嗰啲豉油嗰啲，大概都係一湯匙咁樣，其實就已經係 OK 噶啦咁啊可以就 即係做翻個色啫，即係教翻少少個色。因為頭先小白講呢個洋葱湯就有少少日式嘅元素嘅， 冇錯。 所以咧個烹調方法同埋用嘅用料咧，都同可能廣東嘅洋葱湯有啲唔同。 所以佢落昆布咯， 係啦，或者同西方嘅洋葱湯，即係譬如你食西餐有個洋葱乜乜湯咁嗰種嘅顏色啊，或者調配出嚟咧又有啲唔同喎，係嘛？ 係啦，咁你見譬如日本嘅拉麵啦，咁拉麵其實佢哋每一次佢雖然佢嗰個豬骨濃湯嗰度已經煲好咗，其實佢煲一晚嘅，即係可能都要煲差唔多六個鐘，跟住煲好咗啦，即係人咁高嗰啲煲好咗啦，跟住佢就會筆落第二個煲嗰度，先至再拎去樓面嗰度嘅。好啦，咁佢嗰個煲咧，其實咧就煮好咗個拉麵之後啦，煮好咗個湯之後咧，其實佢都係倒落個碗嗰度，然後就會你睇每一個師傅都係嘅，佢會落豉油啊，或者落其他嘅味道咧，調味料去到調配佢嗰一碗嘅。咁如果你話我自己仲要再加多啲特別嘅味道嘅，例如係蟹。系啊，个嘢，你都要另外再揾，譬如蟹嘅 miso 去到再捞落去，咁样就教个汤嘅。好啦，咁呢个咧就叫日式嘅方法啦。咁呢个汤亦都系一样嘅。咁你就将所有嘅材料放咗个锅入边咧，就开大火。咁你佢滚咯，滚咗之后咧就冚住个盖，然后咧就转呢个细火，就大概咧就慢火就煮佢30分钟。 系， 咁呢个汤咧就已经完成噶啦。咁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你亦都可以咧就系饮唔晒嘅话，因为你都要加一啲水啊，系啦，1.2 水。咁你饮唔晒嘅话，你就可以摊冻咗佢之后咧，收入雪柜。咁你需要嘅时间咧，先至再滗翻一碗出嚟。 我觉得咧，翻煲咧呢啲汤咧仲好饮，因为咧啲 味够浓啊， 同埋啲洋葱咧已经再淋啲 啊， 再淋啲啊，即系冇咗嗰个索索嗰个 texture。 你中意啲淋啲嘅洋葱？ 淋啊，我中意啊，好似蓉咁样咯，滗上嚟。 所以你应该中意食嗰啲牛饭嗰啲洋葱。 系啊， 我都会叫佢加洋葱噶。 系啊，依家好似冇得加噶啦，继琴日呢个美式快餐店冇得加酱之后，好。 似依家食牛肉饭铺头冇得加， 有噶，我叫佢诶， 即系执执 啊，零上。 依家香港有两间噶嘛， 有两间。 其实我就最期待第三间嘅。 哦，我知你系， 即系我就最中意。如果你话去日本食牛肉饭，我就中意嗰一间嘅。吓，但系佢就迟迟都搞唔到嚟香港。 系， 反而咧西门町啊有一间，嗰间嘢真系好嬲噶，我真系觉得呢一件。 期待下啦，大家期待下啦， 期待下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之前咪打风嘅，咁、 啊、 我就 小犬 系啦，咁我就俾只小犬咧吓亲啦，咁啊鼻困心震啦，系、 哦、 啦，因为嗰阵时我知道咧，翻落嚟香港咧，啲人就同我讲话啊，你喺的士站，就算你 call 车，咁都正价再加500噶咁样，咁我谂，唉，咁都系嘅，人哋搵命搏嘅都算系噶嘛，算啦，都系不如我唔好翻香港啦咁样， 玩多一日咯， 玩多一日啦，咁啊，于是就去咗按摩， 哦， 原来咧我先醒起，哇，其实我都差唔多，我对上一次按摩。好似中一二咁样 啦。你受唔受力噶？因为有啲人咧就中意俾人揼嘅，系啦，就好似你咁样，中意俾人揼嘅。 喂，你早讲啊！你中意噶， 中意俾人揼。但系咧，有啲咧，女士咧就唔中意人哋掂佢嘅，即系比较敏感啲，或者咧，好细力咧，已经话哇，可唔可以细力啲啊？可以性啊咁样。但系咧，有啲男人咧就可以好大力都得嘅。 系， 即系我唔知阿小华，如果你去揼骨，可能要啲师傅都要大力。 其实我好想去揼骨嘅， 系嘛？ 系啊，因为 唔中意人掂你。 我又觉得自己做运动都够血气行 啊。 咁两样嘢嚟嘅。 你可能常啲人唔系做完运动先去揼骨嘅咩？即系按摩翻， 我嗰啲就 relax 翻啊嘛。 系咯系咯，咁但我嗰款纯粹系即系谂住过一晚嘢， 放松啦， 系啦咁啊。 你去咗嗰啲休闲中心，即系一栋入边有晒打机、打乒乓波、唱 K 嗰 啲喎。 哦，有唱 K， 系啦系啦系啦，系类似嗰啲。 有打乒乓波噶啦，而家 有啊有啊，而家有。 咁球嚟噶嘛，乒乓波 系啊， 无远弗届。 系啊， 内地所有地方都有得打乒乓波。唔系呢个讲笑咧，到你继续。 系啦，咁之后咧，我哋首先入到去冲咗个凉，咁然后咧就焗埋个桑拿嘅我。 哇！ 系啊，焗完个桑拿咧，先上去大堂啦，所谓大堂就揼下骨啦。 系。 咁因为嗰日咧。大家都被困啦， 嗯， 成栋嘢好多人， 全部都系香港人， 全部都系香港人。 咁你大堂就通常就食下水果啊， 系啊，咁样啦。 有冇收价啊？嗰啲咁咧，有冇噶？ 有噶，有噶，有 系咯，应该有噶嘛。 收 有噶，即系佢有啲大堂服务嘅，即系帮你松下腿啊。 哦，系有，我都有链肩颈咁样， 系 啦。咁但系 你讲得啱嘅小白，佢突然间一讲到收下夹，点解收下夹嘅？ 系咯， 原来系收下，我听唔到嗰个字啊。 系 啦，咁之后咧，我觉得最。本身谂住上房瞓噶嘛，咁啊起码剩啲自己一个空间，冇房啦。咁于是就好嘈啦。咁嘈到点样咧？我人生未听过嗱，间房六个人啦，咁得翻两个系两个位系吉嘅，咁我就坐埋去咁样啦。我未听过咁多人一齐打鼻鼾。我谂住，哇！谂住三个人打鼻鼾都算啦。已经有三个好大声嘅鼻鼾啦。 即系你啲 friend 嚟嘅嗰三个。 唔系啊，嗰啲唔系我个 friend， 我唔识嘅。然后我个 friend 都打埋鼻鼾，我就觉得好痛苦啦。点解全部都系？鼻鼾声嚟嘅咧， 你细个啫，可能你年纪大啲，十零年后之后，你可能都有鼻鼾咧。 系啊， 系啊， 到时你嘅枕边人同你讲，哇，你寻晚汤猪， 攰得滞啊，攰得滞啊，会有 成个农场啲猪俾你汤晒。 咁咯，我成晚瞓唔到啊，最后尾。 正常都瞓唔到啦，你喺大堂嗰度边度瞓得到啊？咁多人望住，老实讲。 系咯， 同埋啲灯咧，其实佢唔系调到好暗。 好唔系喎，嗰度好暗喎。 好暗噶， 所以啲人瞓得好舒服啊！我就明点解佢哋瞓得咁大声啦。我就被困啦，我又被受住啦，系啦，咁啊，最后屘我就好似揾耳机塞住，都唔 work 啦，咁我顶唔顺，我就话求其去揼个全身骨啦，咁样，揼完之后再刮埋沙，哇！ 啲刮沙几好，我又见唔到你有刮沙嘅迹象喎， 吓系咩？ 佢刮咗啲我哋睇唔到嘅地方啫，系嘛？ 我唔知啊， 咁我 少睇，少睇，少睇， 唔好睇，唔好睇， 唔好睇，唔好睇，少睇为妙，非礼勿视， 怪啊！你讲嘢， 非礼勿听， 奇怪，正常操作啫嘛，威哥 系 我哋 Michael 都 我哋都好君子噶啦 ，Michael 系嘛？ 我哋算系好乖噶啦，依家做电台，你睇下八九十年代啲人做电台，唔系咁讲。 你日日翻工俾条腰，我哋都冇望啦。 系啊，我哋唔睇噶，真系。专哥有风骚快活人啊！